亡人数超过2200人。湖北卫健委公布，寻日新增411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115人死亡。全省累计62442人确诊，2144人死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23点，跌288点，总成交金额22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79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3.2跌6.8，外康医疗15.54跌7.4，阿里巴巴212.2跌3.4，美团点评102.4跌9毫，中国平安90.45跌1.15，友邦保险79.15跌5毫，汇丰控股56.65跌1.5，银河娱乐56.25跌1.1，中芯国际15.78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9，英镑10.037，瑞士法郎7.921，澳元5.147，加元5.874，新西兰元4.927，欧元8.4053。每百日元兑港元6.95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8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40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5040元，系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1.35美元，卖出162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较早前啦，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着维园道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着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在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继续提你啦，港铁经过风险评估后，今日西铁线元朗站会在下午5点关闭的，列车不停元朗站。咁港铁都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来往元朗站啦，至到朗屏站接载乘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啦，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安全计，食咗药就不要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 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已经有一些科学证据证明咧，感染咗武汉真花市嘅病人嘅粪便咧，可以系带有病毒。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 咁所以咧，就喺自己洗手间里边咧，就用完啲坐厕之后咧，要冚好嗰个厕板咧，先至冲厕啦。其次咧，就喺洗手间里边咧，就有一啲地渠嘅去水位啊，即系啲坑渠盖嗰个位置咧，就每日倒一啲水落去，就唔需要倒漂水嘅，倒一啲水落去咧，等嗰啲渠里边咧有一啲 U 型嘅隔气咧，保持储水，隔住咧就坑渠出边嗰啲污糟邋遢嘢咧，就唔会走翻入嚟咧，咁已经系足够噶啦。另外咧，如果系要外出咧，就用公厕嘅时候咧，用一啲湿纸巾先抹干净嗰个坐厕嘅厕板咧，就先至去到使用。用公厕咧，最好自己带定一包纸巾，就用翻自己嘅纸巾。同样咧，就冚翻个瓷板先至冲水。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胜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月岛。 早晨啊，豪仔，在屋企 home office 的豪仔啊，还有呢在直播室的阿田啊，当然不少得仲在屋企啊，或者不同的地方啦。听住我哋风骚快活人的听众们 ，Happy Friday， 早晨啊。 哎、早晨，嗱，今日星期五点唱，今日星期五点唱吓，咁欢迎大家咧喺网上留言啦，晏啲先打电话嚟1872388，有啲咩加油啊，有啲咩祝福说话，有咩想讲啊，都可以欢迎大家留言嘅。 系 啦， 系啊，系啊， 你个人 我今日把声系咪精神好一啲啊？ 啊，系、啊，又真系、啊，你今日去咗神运 啊？唔系啊，我琴晚瞓得好咗，因为 点解咁嘅？我琴晚瞓得好差哦、 啊。系咩？我琴晚瞓得好咗，因为点解咧？ 你瞓得好差，因为笑得劲得滞啊！ 我太开心啦，可能因为琴日我 唔系因为我嗱，我讲先啦，我琴日瞓得好咧，因为系我啲细路瞓得好啊。 哦，点解咧？放电放得好足啊？ 系啊，可能佢哋琴晚咧又两个僆仔咧自己放电喺度玩啦，就玩得好开心。夜晚咧就一觉瞓到大天光，冇咧半夜吵醒我两公婆咧，所以琴晚我两公婆系即系好开心咧，笑住咁样瞓一瞓，哇！跟住觉到今朝先起身喎，你话真系。唉，好难讲嗰啲啊，心情好，心情好，系所以即刻好好 嘅，真系难得过，因为咧可能会平时咧，哇，会唔会咁？点解咁瞓得咁顺利？应该会自动扎醒噶嘛，系咪先？ 系啊， 但 系竟然 几攰咧？你话 系啊？你做咩做咩？你哋琴日做咩笑到咁攰啊？ 我唔知，我琴晚我真系笑得好开心嘅，因为咧我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开名啊。恭喜阿 Joyce， 恭喜阿海，佢哋做咗爸爸妈妈。 啊，恭喜晒，系啊，你个大肚朋友啊， 系啊， 恭喜佢啊！ 阿海佢日日都聽住我哋節目㗎，咁、 啊、 所以呢個係一個已經識咗二十幾年嘅朋友 啊， 咁所以咧就等到佢哋做爸爸媽媽啦。咁你話我點會唔會笑到瞓唔到啊？真係 咁 啊， 係喎，開心喎、啊，真係。咁我估阿田點解都開心㗎、 啊？ 因為佢見到我哋兩個開心，佢都開心啦。 啱啊啱啊，因為阿永永成日同我分享啲片嘅，一有咩咧就第一時間同我溝通溝通嘅，咁啊見到咪好開心咯、哦、又。 喂，咁琴日真係你知咩？有一條片咧都喺度瘋傳咧。我有冇 send 俾你哋咧？真係好好笑喎！佢話咧，佢話如果唔講出嚟咧，係唔會信嘅。個對話係咁樣嘅，個老公老婆咧就問個老公：老公啊，你條頸度咩咁大條痕嘅咁樣？ 係啊係啊，我有睇到，我有啊有啊。 跟住個老公就話啦：老婆，我咧俾一隻海豹咧攞條八爪魚打咗一下。係 啊係啊。 跟住老婆就話： 咁咪大話咧講咁啊！ 你咪咁樣講大話，咪出邊有女人搲你咁樣？跟住真相係點咧？阿祖，你如果就咁聽呢段對話，你信唔信咧？ 我完全唔信，即係會話咩事啊咁樣。 唔係啊，佢真係俾個海獅同拖住條八爪魚，跟住條八爪魚尾發到佢，佢話 冇可能啦， 係咪唔信啊？嗬， 梗係唔信啦。 係咯，你以為係咪做咩？琴日飲大兩杯香檳啊，亂講嘢啊咁樣。 但有 不過題外話，我都估唔到，原來我啲朋友原來心入咁多正嘢嘅啫。琴晚 係啊，點知原來呢條片咧？如果你話琴日大家有咩咁開心咧，可能就見過呢條片啦。原來真係咧，有啲喺外國咧，有人坐船出海嘅時候咧，佢仲要係坐嗰只，好似係咪嗰啲獨木舟嚟㗎？天啲咁勁嘅啦，好似係。 嗰啲船仔嚟啦，就 船仔嚟 㗎， 好似獨木舟嚟㗎， 係 啊。哦，餐艇仔 嗰 啲， 係啦，所以真係咧，無端端見到咧，有隻海獅喺個水邊度咧。跳出嚟，跟住佢真係擔住一條八爪魚， 啊、 然後就揈咗落去咧嗰個排緊到木舟嗰個男人度，真係噗一聲咧，呆咗所有拍片啲人都笑到嘎嘎聲咁樣，好在佢冇事咋。 唔係因為呢、這個，即係你覺得冇可能噶嘛呢件事咁樣。 咪咯，咁都中喎、啊，冇可能噶嘛真係、 啊。 所以你琴日見到嗰、 啊、 條片真係、 啊，哇係啊，真係估佢唔到啊，真係。起碼咧你可以同大自然有個緊密嘅接觸啊，但係琴日另外有啲嘢咧都真係估唔到嘅，即係例如咧。估唔到，原來我哋嘅司長啊，我哋嘅局長等等啦，佢哋喺擴充句子方面咧，係有一定嘅造詣嘅。 係啊，係啊， 但係唔知呢個拉佢跟邊個學習咧？ 唔係，佢係學你，喂，翻田真係學你。 喂，喂， 唔係咧， 因為你要知道阿田咧係我哋前輩咧，佢係邊方面嘅前輩咧？就係八十年代專玩嗰啲咧爛 get 嘅嗰啲始祖啊，即係例如嗰啲咩咧就係、是，哇！你邊度畢業㗎？我哈佛畢業㗎，哈佛哈爾濱佛教紀念中學啊！ 嗰陣時你哋咧同阿 Cousin 嗰陣時係咪有個類似咁樣嘅環節㗎？係 啊， 係 啊，或者對對咯，係啦、 啊。你唔好謙虛啦，呢方面你哋嗰啲真係。我今朝已經見到好多人咧，重拾呢一個咧八十年代嘅有趣咧。阿祖話：我都係牛津畢業嘅。 你係咩牛津畢業啊？講清楚喎、 啊。牛頭角津貼學校。 冇錯啫。 嗱，今次發生 點解司長會玩呢個遊戲咧？真 係。係啦，發生咩事咧？話説咧，就係前日啊，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啊，喺立法會嘅特別會議嗰度啊，即係同一日裡面咧就經歷咗嗰個答非所問嘅事件咁樣啦。另外一樣嘢咧，佢就講咗一句説話，其實咧都已經成為咗幾多朋友談論嘅目標啊，因為佢就話。香港的疫情已受到控制，原文不錄的，香港的疫情已受到控制，沒 有受控啊，受控就是他說 是啦，已經受控啦，咁樣係啦，咁跟住咧，我呢度報紙就話受到控制嘅，都係咁嘅意思啦，咁樣。但係跟住咧，就得到咧好多嘅專家，包括咧有港大感染咧及傳播病中心嘅總監啊何柏良，呢排咧成日都見到咧，我哋即係嘅特首都會話我哋香港嘅專家們，佢其中一個啦，佢就咁樣形容嘅，佢話絕對係大錯特錯。混淆視聽，因為佢話咧根本咧咩叫受控啊，唔係受控喎、啊、咁樣。咁跟住咧，琴日到呢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咧， 就問翻啦， 係啦，就有一眾嘅記者朋友啊，不停喺度追問啊，究竟係咪受控？究竟係咪受控？ 點樣叫為之受控啊？受控嘅情況。 我屋企個細路好明顯冇受控， 佢係失控 嘅、 啊。見到 我琴日有一個朋友，佢話咧有繼續聽住我哋 home office 嘅時候咧，佢話你個仔嘅呢一個嘅參與咧，係佢哋覺得開心嘅，所以由得佢。繼續失控啊！有得佢 啦，喊多兩聲啦咁 啊！係啦，摩尼公主喺度叫一樣 係咪？係啦， 咁跟住點啊？司長講完之後， 係啦，司長講完啦，記者又不停追問啦喎，咁樣啊，連嗰啲總監啊、專家都話混淆視聽、大錯特錯啊，認為乜嘢咧先至叫做受控咧？係要。最少連續14日冇新增嘅感染個案咧，先至可以勉強形容 個疫情係穩定，都未到受控。佢話咧要應該係連續28日零感染啊，先至可以稱做疫情消退咁樣嘅話，佢仲話咧如果錯誤承認嘅話咧，咁樣市民好難有信心咁樣。所以咧到呢一個咧嘅琴日佢哋就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記者不停追問咧，佢哋就有咗個新嘅答案出嚟啦。 係啊，點啊？ 原來疫情受控個真正意思出自司長個口嘅意思，或者係心裏面個意思，口裏面就講咗疫情受控啦。但其實佢係想講疫情已受到嚴密監控。 好嘢！即係其實咧，佢又即係一格，大家都唔使翻學，佢係希望咧，大家喺可以從句子裏面擴張句子係啦，係點諗下？ 停課不停學就係呢啲啦。 深層次嘅語言係啦，因為一個功課嚟嘅，係啊。 我懷疑佢係有聽我哋節目嘅，因為你記唔記得阿祖，我哋每一日咧都讚阿田咧，話佢係潑婦啊嘛。 係啊，潑線嘅婦人。 婦人 啊，兩個都得，活潑又得，潑線又得，係咪？ 我哋而家明白啦嘛，真係阿田，你係潑婦嚟㗎，你講咩？唔係，我哋話你好活潑。是个活泼的妇人来的真的。那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在个直播室里面平时其实监制都可以这样讲的。因为我们三个呢成日在他们心目中都是完全不受控制的，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可以就是说我们是受控的，我们都是受住他的严密监控啊。 对咯，我们是疯人啊，疯中快活人啊。所以我们多谢司长，可能如果你说昨晚为什么这么多人会睡得着呢，可能就是说原来司长在疫情这么艰难的情况底下，佢仲有咁嘅心情同我哋講笑咧，咁咪好咯，識笑嘅，咁先至可以健康咁樣打仗打落去噶嘛。 但係咧，亦都有好多朋友會覺得咧，即係係咪真係其實講笑都唔好咁講啊？因為有啲朋友咧，可能真係會放輕鬆咗嘅喎。哇，那個鬆懈咗啊！因為司長就話疫情受控啊嘛，開頭咧大家好容易咧就會覺得受控即係你哋 under control，你哋可以處理到咯。但原來受到嚴密監控同埋受控嘅，真係兩個唔同嘅意思嚟噶。 真係好唔同啊！因為即係都會咧令到嗰啲可能啲公公婆婆，哎呀係啊，佢讲噶嘛，哇！ 仲排唔系仲要排口罩啊？话咁样 咁高层讲话受控，我哋唔使啦，唔使扑嚟扑去，落街咯。咁啊，今日大件事啦，真系 街都可以照落嘅。不过我相信咧，因为而家真系受到严密监控嘅就个疫情，所以咧，大家嗰个口罩啊，大家嗰个日常嘅清洁嘅措施咧，依然要 keep 住做啊。 是赤裸真相行为，却已当作秘密。 信啦，真神。 系啊，今日咧直播室里面咧有桂花田同黄耀祖啊 ，Home Office 嘅咧就会有曾志豪。 系， 而仲有咧唔同嘅电话咧都等紧大家一阵间咧就可以打俾我哋啊吓，因为譬如我哋今日十二点之后啦，就会有我哋嘅点唱区域啦，系咪？所以咧1872388晏啲咧就可以打嚟做点唱，不过早啲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嚟做另外一样嘢。 系啊，咁啊，即系我哋就系为各行各业咧，希望咧可以即系俾一个抒发区俾大家咧，挥挥手， 打 气 区啊， 系啦， 加油！ 咁希望大家即系讲下啊，你而家即系呢个疫症期间咧，你哋嘅生意系点啊？你哋工作点啊？公司有啲咩策略啊？等等等等咧， 或者你点样可以逆境自强啊？即系大家都知而家个环境唔系最好噶啦，但系都可以可能你谂啲好正嘅方法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嘛。今日咧到我哋要分享嘅 行业 系边一个咧，猴仔？ 今日我哋要分享嘅行业呢，就是我冇乜需要，因为已经好完美嘅美容业啦。 系啊，因为呢都听到有一啲嘅朋友呢牙痛咁嘅声啊，就话呢美容业啊、修甲业啊呢啲，喂，真心要除口罩㗎嘛。修甲都仲可以唔使。 系。 但你做 facial 嘅话呢，即係做帮你做个美容师，佢可以戴住口罩。但你自己呢一个罩而家真係好难除㗎嘛。 系 咪 你系咪真係想除低个口罩俾你？即係啦，即係好多时其实除咗美容呢按摩都系嘅。 系啊。 不过我哋今次呢就係讲緊美容啊。 美容修甲业啦。咁样，咁虽然如果你哋呢一个业界嘅话咧，可以喺我哋网上面留个言，其实咧已经有啲朋友留咗啲言咧，即系听到都心痛啊。但同时间亦都见到咧有曙光嘅，因为有啲朋友咧就遇到个好嘅唔系老板，系嗰个租俾佢嘅地方嗰个叫咩啊？ 哦，业主。 业主系啊，业主紧要啊，咁所以咧就减咗租，一阵间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如果你哋美容行业嘅朋友咧，一阵间10:30可以打电话俾我哋1872388，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嘅。 10:30之后先吓， 系啦，因为我哋人手。缺得一陣都 我 哋聽電話嘅啫， 我都你知冇？琴日都收到咧，有一啲可能以前咧介紹開嗰啲美容店嘅宣傳咧，佢無端端 WhatsApp 我啊，佢話俾我聽咧，而家有抗疫優惠、物失良機，跟住就話咧有個特惠價俾你咁樣。 系 即系连你呢啲即系都冇帮衬嘅人，佢都要， 我哋啲稀客都会有帮衬。 有你嘅电话俾你， 系啦，所以咁啊，欢迎大家嗰啲美容业嘅朋友打嚟讲下咧，究竟而家你叫人哋除 mask， 然后你帮佢敷 mask 咧，个难度有几大啦？真系吓，系啊，喂，咁但系我哋都要更新一下，因为咧，其实琴日咧都有好多咧，你话令到啲行业咧更加会难做咧，就系嗰啲疫情咧又多咗唔同嘅个案咧，又令人哋越嚟越担心 啊！ 而家 确诊个案咧，其实都几接触到我哋噶，咁啊，譬如一个司机大佬啦， 的士司机大佬，因为這個呢个都你问我，我有担心噶，跟住我就即刻谂起啦。 因为阿祖祖成日都搭的士啊嘛， 同埋其实嗰个空间唔系好大啊。琴日咧就有一位嘅司机大佬咧就系的士司机嚟嘅，佢就确诊咗。而另外一样嘢，大家睇到会觉得好惊嘅话咧，就系、是。原来佢已经发咗烧两个星期，但佢依然系有揸车。咁有即系嗰啲医护人员啊，就问到佢嘅时候，因为佢系晕低咗啦，咁样已经就问到佢咧，你有冇去过即系之前有冇接触过人哋去医院啊？各样嘢咧，咁佢都唔系好肯定咁样。咁所以我谂呢一个咧咁近距离啊，咁细嘅空间都会惊。我自己有个朋友咧，之前做咗一样嘢噶。我开头我睇到我都会谂啊，使唔使啊？但而家谂翻咧，我自己有啲哎呀，点解我冇咁做到？ 系咩啊？即系上车动作。 就系每一次搭的士嘅话咧，佢话自从疫情开始咗，佢已经有攞到就系嗰张嘅收条。因为收条上面咧，其实 系 有嗰个的士大佬嘅车牌、 时间、地点、人物咁样啦， 系啦，因为其实而家咧，就算咧，即系有关嘅当局咧，有将啊，即系司机嗰个号码、佢嗰个车牌啊，讲咗出嚟嘅话，因为亦都有呼吁到啊，卫生服务中心咧，就系话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我谂都可以讲啊。 系啊，个 车牌 JW9897 啊，呼吁咧，曾经系1月25至到2月16号，差唔多成个月嘅时间啊。如果有搭过呢个的士嘅乘客咧，就可以同呢个卫生服防护中心热线咧就联络嘅，咁你睇到啦，如果你有真系 keep 到呢一张收条嘅话，可能就真系可能安心啲啦，起码。 不过真系难啊！你而家真系唔会记得自己去过边一个 number 咁样咯。咁如果你话另一个令人惊咧，咪就因为有一个系嗰啲大型粥面店咧，其中一个收银姐姐咧又系中咗招咯，佢又系翻咗工一轮添啊，仲要系。 系啊，呢个都会系好担心噶。咁另外一个大家会好担心嘅咧就系、是、究竟咧多人群聚集嘅地方系咪真系会危险？例如咧有另外一位咧就确诊咗嘅就系警务人员，60人嘅聚会。咁而家咧其实嗰间嘅酒楼咧就系暂停咗营业嘅，系啦，即系。 宣布有確診嘅個案喺嗰度出現之前咧，已經係暫停咗營業㗎啦。 哦 okay、 可能大家都會擔心啦。 咁但係都一段時間啊嘛，已經係 啊幾日啫咁樣。咁啊有冇其他人又去過嗰個地方？又或者嗰六十位嘅警務人員咧，即係而家咧已經係聯絡緊佢哋㗎啦。我哋就知道 係。係、okay、 啊，所以點解之前大家就見到有人聚餐咧？真係點解會多一份關心？係啦，就唔好以為點解你哋連人哋聚餐咧都要去管啊，都要去批評咧，咪就係驚呢啲咁嘅事發生啫嘛，真係好慘㗎！如果你咁樣，而家咧涉及嘅人咧有59個喎，即係如果你話警員嗰度， 其實仲 要 講嘅佢哋嘅屋企人咧， 咪招呼嗰啲嗰啲員工咧，係 啊，因為咧其實咧確診嗰位警員咧嘅太太同埋外母，如果冇記錯嘅話，其實而家咧都係有一啲病徵出現咁樣嘅，咁、所以你諗下啦，幾得人驚先至得㗎？而另外頭先我哋講緊咧，即係講緊阿油塘個粥面店嗰位嘅女收銀員啊，其實咧佢同另外一位咧曾經確診咗嘅朋友啊，都係香港嘅 case， 佢哋都係曾經搭過同一格嘅澳門巴士同埋金巴。 係啊， 所以你諗下啦， 曾經有啲咁樣嘅外遊記錄，真係好慘啊！而家呢啲 變咗交通工具啊，大家上去嘅時候咧，我哋唔想佢變成播毒工具，變咗大家真係要特別小心小心啊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桥报道一节新闻。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66名港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船上目前仍然有大约150名港人，有120人表明会乘搭包机离开。本港派出的第二班包机预计日本时间傍晚6点起飞，船上通过检测的香港旅客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落船，分批乘搭旅游巴前往机场，预备乘搭包机离开。最新的情况交给林汉山在日本横滨报道。 是唔该晒陈简瑶，咁我而家咧就喺日本横滨嘅大黑码头呢度，即系停泊咗钻石公主号邮轮嘅码头。咁啊，入境处咧就向钻石公主号邮轮嘅香港旅客咧就今朝早咧就发咗一个信息，就话啦，日方有关病毒检测嘅工作咧就会喺朝早完成，并且一啲冇确诊或者系紧密接触者就会收到确认证明书，并且系获准离开邮轮。咁如果旅客系收到呢个检测嘅证明书，并且打算成乘搭政府的包机回香港的话，就需要在朝早十点之前收拾好行李。船公司大约在朝早十点就会透过广播通知旅客离船。咁啊，而家正喺日本嘅香港入境处人员咧，今朝早咧十点之前咧已经系到达咗码头呢度，并且系设立咗一啲嘅柜位。咁我哋而家见到咧，本港入境处嘅人员咧就系着住一啲蓝色嘅保护衣、帽、口罩同埋面罩，咁啊准备咧为一阵间落船嘅港人咧系办理登记手续。而旁边咧亦都系停泊咗十架旅游巴架。咁啊，船公司亦都系向旅客发出咗信，就话预计香港嘅乘客咧可以喺日本时间中午12点就开始陆续落船，但系呢个时间都可能会因应情况而改变，呼吁旅客留意船上面的广播。据了解啦，落船的港人预计会在邮轮旁边日本当局设立的呢个临时检疫大楼里边进行检疫，然后就会坐上巴士前往羽田机场，而包机最早就会在日本时间傍晚6点起飞。船上的港人杨和生就说啦，今朝收到日本当局发出的检疫通知书，确认他的检测结果是呈阴性，相信办理完这个落船手续和向码头，在码头向入境处人员登记之后就可以上包机回香港了。不过另一名在邮轮上面的港人许先生就说，虽然是收到入境处的通知有关落船准备的手机短信，但他至今仍然未收到日本当局的检疫证明书，心情是很忐忑的，未知道能否是顺利落船上包机回香港。 咁我今朝呢其实已经收到入境处喺 WhatsApp 嘅通知，就话我哋呢其实今日大概十点钟可以落船，但係首先我哋就要攞到日本嗰封检疫通知信，证明我哋係阴性先至可以下船。咁我哋其实咩行李都執好㗎啦，只不过一路等啫，但係未收到封信。咁心情当然有啲忐忑啦，因为我哋觉得好似都俾呢样嘢棘咗好耐，唔可以离开呢个船呢个环境。 咁睇返而家現場碼頭呢度嘅情況啦，咁我哋而家呢都係繼續見到一啲本港入境處嘅人員穿住藍色保護衣呢喺度作緊一啲嘅最後嘅準備，咁啊準備陣間港人落船嘅時候呢就可以幫佢哋登記一啲嘅手續㗎。咁我暫時喺呢度嘅報道係咁多先，會繼續喺現場跟進住最新嘅情況先交返俾直播室。 好啊，唔該晒林漢山。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话，目前大约有150名嘅本港居民仍然身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当中120人清楚表示会乘搭特区政府今日嘅包机翻香港。李家超又话，目前船上有66名港人确诊新型肺炎，涉及41位嘅紧密接触者，重申保安局已经积极部署第三班包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日本当局容许船上确诊患者嘅紧密接触者同埋未能够入住当地陆上隔离设施嘅外地人，即使未完成检疫安排，亦都可以搭包机离开。卫生署正系设计相关风险评估同方案，只要佢哋对新型肺炎病毒呈阴性反应，身体状况适宜登机，会尽快安排佢哋离开。至于首批返港嘅钻石公主号港人乘客，陈肇始话佢哋已经入住火炭骏阳村，并已经接受病毒测试，暂时未有结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85点，跌321点，总成交金额351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6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2.8跌7.2，阿里巴巴212.2跌3.4，外康医疗15.44跌8.4，美团点评102.2跌1.1，中国平安90.55跌1.05，银河娱乐55.45跌1.9，汇丰控股56.7跌1毫，友邦保险79.00跌6.5，建设银行6.45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108.9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4，日元111.98，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加元1.327，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7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3点，跌65点。港金现价报15,04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3.84美元，卖出1,62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红隧九龙入口去翻港岛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啦，就系红隧九龙入口去翻港岛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噶。咁另外啦，喺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近住马场嘅快线咧，较早前就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豪景花园嘅快线咧，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方面，屯门的龙门路来回方向近住内河码头一段挤塞。咁跟住提翻你啦，港铁咧经过风险评估之后，今日西铁线嘅元朗站咧将会喺下昼嘅5点关闭噶，列车系不停元朗站，港铁咧系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元朗至到朗屏站啦，去接载乘客噶。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还有屯门公路丽城花园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头火势系啊！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直播室有桂花田座，边个？仲有佢咯，佢啊好中意饮噶嘛，成日都去饮，饮大两杯，跟住就笑到瞓唔到啦，系咪衰啊？所以叫你平时系啦，少饮怡情，多饮就唔乱性噶啦，记住啊，唔好饮咁多，知唔知道啊？我哋有请屋企有大量存货。 你头先讲多饮就乱性定多饮就唔乱性啊？你讲咗多饮就唔乱性，系咪你自己屋企饮好多啊？桂花田， 我滴酒不沾，因为饮完会失衡啊。系唔好 你真系唔饮，你唔饮都可能会痕咧。 我会同你讲啊，饮啊，系得闲中意饮翻两杯嘅黄耀祖。 我覺得凡事咧有節制，同埋最緊要咧知道自己啊嗰條線喺邊度嘅話咧，飲少少係 OK 嘅。當琴日咧見到咧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咧，有好多朋友啊唔知點解啊，到咗夜晚黑嘅時候咧，攞曬全屋啲酒出嚟影相俾大家睇，跟住我自己都諗一諗啊，其實我嘅存貨都好足啊嚇，即係而家好多人會講緊咧口罩嘅存貨啦，又或者係嗰啲酒精搓手液嘅存貨啦。我啱啱發覺咧，我好耐冇網購買衫啦嘛，咁啊諗住慳啲錢啊嘛，啊但係原來有樣嘢我冇慳到嘅喎。就是網購買酒是沒有省到的，因為原來即我買得多呢是有折的，所以呢家裡存貨很足，兩支 Fans 啊，麻煩昨天在節目上我們有講到了，就是一個香港幸好還有一個李嘉誠，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就说到他特别飞到去这个纽西兰，就将一些防护的衣物呢就带到来香港，给我们香港的医护去应急的。其实阿成哥呢就真的在很多个方面都帮了很多香港人手，不单止作为一个榜样告诉我们，有志者真的是警醒的，有想法的话，有梦想的话，当日他都是由没有变到有的。其实除了一个香港有一个李嘉诚之外，我今天想讲一个香港我们都很开心有一位古天乐。为什么要讲古生呢？是不是其实这几年他在影视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之余，大家都知道他有几多生意的。当年政府都放口风要跟大家讲，如果大家知道全球边度有得买口罩的话，话声给我们知道，因为他们都全球首购紧这样。而在这个时候，古天乐他就跟大家讲，他成功用这个古天乐慈善基金的名义呢，全球首购，他都是全球首购啊，不过他就找到130万个外科口罩啊， 將會咧經過一啲嘅社福機構啦、自助嘅組織啦、宗教社區服務中心捐俾全香港18區有需要嘅人士啊！佢話咧，由今日起啦，基金咧就將會陸續分派咧送呢個外科口罩俾唔同嘅機構噶啦。今個星期首先第一批幾多個啊？500,000個。佢話咧，等一啲未能夠成功購入口罩嘅人士咧，做好防疫，記住大家要保障自己同埋他人嘅健康。仲話咧，基金咧將會優先咧送贈口罩咧俾四類嘅朋友，包括係殘障同埋復康嘅人士、低收入家庭、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家庭，而最後一個界別咧就係長者。咁佢就話咧，知道而家咧就係個供應商啊、口罩供應都好緊張啊，但佢哋嘅基金咧會繼續努力喺世界各地咧去揾唔同嘅口罩，希望可以分派到俾喺香港啊有需要嘅人士。其實睇到呢度嘅時候咧，你已經覺得好開心。而除此之外，唔單止令我呢得呢一單新聞，我哋會覺得哇，古天樂真係古天樂啊嚇！就係話其實佢自己咧都有唔同嘅生意嘅，我睇報道咧，可能佢嘅員工咧都係過千人嘅，有酒樓嘅生意咧係其中一個嘅。咁佢就之前咧就接受啊報章嘅訪問咧，佢就話其實咧佢哋公司係屬於好彩嘅，喺呢個疫情之後咧生意冇好大影響。不過咧作為老闆嘅佢啊，就聽到一啲管理層嘅諗法啦，就話其實都真係嘅。繼續營業嘅話咧，可能對於佢哋嘅顧客或者佢哋嘅員工咧，都係會有一啲嘅危機喺度嘅。所以咧，佢就話：放心，不如咁樣咧，暫時將個酒樓咧就唔營業住，不過員工係放有薪假期。更加聲言咧就話佢係唔會裁員嘅。佢話咧，佢嘅公司咧，儘量都唔會炒人嘅，除非真係犯咗大錯啦，更加唔會要求咧員工放冇薪假期。佢話：而家經濟咁差，幫得一個得一個啦，自己能力頂得住，一定會護住自己員工嘅飯碗嘅。哇！你睇到呢一度，係咪即時覺得，咦？佢係咪唔係人嚟嘅咧？咁真係神嚟嘅喎，股神啊！直情係真係，唉、哎，唔係買股票嗰個股啊嚇。但係咧，即係點解阿祖要講？可能大家會話。咁佢多錢啫，喂佢有名有利又靚仔咁樣，係咪先？咁佢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啊？但我會話有錢唔代表佢一定有心有力同埋有人品啊，因為你會見到，當然真心明白嘅，有啲嘅鋪頭咧，如果佢哋要做到一啲就係未能夠同步時間，就因為可能佢哋喺個經營上面對住好大嘅壓力，變咗一啲冇薪嘅假期啊，甚至要結業。我諗佢哋自己作為老闆都唔想見到嘅，但我自己覺得應該有一啲嘅老闆依然可能有一啲嘅能力可以同佢哋嘅員工去共度時間嘅。咁古天樂就做咗一個例子，佢話俾大家知，其實有錢又好，冇錢又好，最緊要係乜嘢啊？係人品好咯，係咪？要人品好，心地好，有錢冇錢都可以行善。所以我會話，我梗係冇錢、冇心同冇力嗰個啦。如果唔係嘅話，我都嘗試全球搜購啲口罩俾我哋香港嘅朋友啊。我冇做，我呢個能力做唔到，唔緊要。我決定我要學古天樂呢顆行善嘅心。心地好先至系最紧要噶嘛。风头火势，心地好咧，一定咧会系有我呢一位嘅拍档啦。但我都知道咧，有一啲嘅朋友，我呢位拍档都好担心啊。可能今日咧，我哋打气区嘅朋友咧，就系美容业界嘅朋友啊。可能你哋呢一排都冇乜生意，可能呢排都几挣扎，又或者呢一排你揾到一啲逆境自强嘅方法，欢迎你可以打电话1872388俾我哋，1872388咧就未点唱住。美容业界嘅朋友，我哋俾一个爱的呼唤你啊！唔该晒，桂花田。 啊，即系咁嘅，虽然我系一个女士，但系由于真系。真系要顾住头家，所以都好耐冇帮衬美容业。咁啊，你希望而家嚟紧，可能如果你系啊，真系需要帮手嘅，可能我就去参与一两次嚟支持下大家啦。系啦，欢迎大家打到我哋1872388啦。美容业界，如果你有啲咩嘅难处啊，或者想同我哋大家分享嘅，欢迎大家打到我哋1872388。 早阵子咧，因为口罩啊供应问题咧，令到好多市民咧都出现过分担心、焦虑同埋迷茫啊。听过咧个朋友啊讲话咧，一心谂住去日本咧就去啲日子百货公司去买口罩，结果去到冇得卖，成个人落晒型，咩心情都冇啊！系因为咩啊？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啊！但是香港人有个永不放弃的心，是不是？所以之后那些行程呢，他就去到哪里就问到哪里，一走入店铺就第一时间看看啊有没有口罩买。啊，当然呢他不是要扫晒货那些的，因为真的家人是没有的，所以一心都是为了家人 去找口罩这样。但是找不到就去问一下职员啦。其实去到这个情景呢，其实已经个人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不妥的状态了。是的，因为怎可能因为买不到口罩而影响自己的情绪呢？那就真的有很多的。香港护理港大护理学院，他们在他们的面书呢就整了一些呢系列啦，跟市民分享就叫做抗压小贴士。希望呢大家呢互相关心和留意身边的人，看看他们的心理状态 OK 不 OK。有几点呢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的，例如发现自己咳两声已经好紧张啦，唉，仲喺度怀疑，死啦！自己系咪中咗招啦？自己系咪有事咧？咁样嗱，呢一种咧系叫做恐惧。咁啊，例如咧，翻到屋企啦，做晒入屋五部曲啦，之后咧都仲谂紧啊，究竟系咪咁样做法系咪冇事嘅咧？系咪 OK 安全嘅咧？喂，嗱，呢啲咧就系迷茫啦，因为其实已经做足噶啦嘛，做足其实你应该系可以肯定嘅，但系你都仲系怀疑嘅时候咧，系大件事嘅吓。咁啊，如果咧，仲有啦，如果你明明自己屋企都有口罩，但系都日日做 check 住，死够唔够咧，够唔够咧？咁呢个咧就系好担心，呢个系一个担心嚟嘅。第三，如果又揾到啊，即系揾来揾去都揾唔到啊，或者买唔到啊口罩啊，就会问点解啊？点解我买唔到口罩？点解啊？点解会冇价咁样喺度嬲嘅话咧？你咁样咧就系愤怒啦。最后有一个咧就系、是、一有时间就不停咁上网去揾资料，不停睇，不停睇，不停睇，不停睇关于咧啲抗疫嘅资料啊，或者相关嘅资讯等等嘢咧，不停睇嘅时候咧，其实你已经去到筋疲力尽噶啦。有以上几种嘅情况出现咧，你或者你屋企人咧，就真系要特别注意啦。系时候俾自己休息一下。宁静落嚟，深呼吸，唞大气，思考一下咧，你所担心嘅问题系咪真系解决唔到咧？咁若然，譬如讲口罩咁计啊，你真系冇嘅，真系缺货嘅，其实你大可以问一下你个屋企人啦，或者朋友同佢联络一下，问问佢哋，喂，可唔可以帮到手啊？其实系喎，真系有时而未知急嘅，有啲朋友你有需要嘅，真系去个群组度，或者去唔好话群组啦，你个可能觉得唔好意思嘅时候，问下你啲朋友或者屋企人可唔可以帮到手，其实我应该系冇问题嘅，唔好咧就不停咧上网啊，或者喺群组睇资讯啊，扰乱咗自己，咩事都好，真系啊，了解咗情况，核实咗先好相信。不要呢就以我传我。既然呢用咁多时间啊上网睇资料啊，令到你自己心情啊不安嘅话，情绪不安嘅话，就不如做一啲令自己开心嘅事情，瞓下觉，做下运动，喐下手喐下脚，其实 OK 㗎，都会令到自己呢个心情放松啊。记得唔好用吸烟啦、饮酒啦去麻醉自己，有需要嘅时候搵专业人士或者搵医护人员帮手。记住爱锡自己，爱锡家人啦，知唔知道啊？I do. Oh, baby. Oh, baby. It feels so good. Oh, baby.Good. 呀，有 Sammy 鄭秀文呢首《十戒禁忌》的游戏。 係呀，而家都有呢个唔知属唔属于禁忌嘅游戏，就係夠唔夠膽呢，就係除咗个口罩就係做 facial。今日呢我哋嘅风骚打气区呢就同美容业界嘅朋友打打气。 係 呀。因为呢其实之前呢都睇到个报道呢，就係会访问到一啲嘅美容生意，佢哋呢有朋友就会话起码跌咗八成至到九成。即其实你听到呢个数字嘅话呢都真心几惊喎。 其实呢见到即係都各行各业啦，认真即係喺电视好多啲媒体呢都去访问各行各业啦，而家嘅生意点啦、 嗯、 的士大佬又系啦，即係今朝我听到即係封烟节目嘅时候呢，真係好似我哋上次星期二司机大佬大家好咁样，有个叔叔咪话啦，翻咗十幾日工都係零收入嘅， 係啊， 真係咁樣咯。所以美容業界更加啦， 係啊，因為真係好 似接觸得太近啦，因為 所以今日咧，我哋都好想問一下，有冇一啲美容業界嘅朋友，就算你係美容師又好啦，你係老闆又好啦，究竟係呢一排你哋個遭遇是如何咧、 啊？ 會唔會有啲嘅鋪頭咧，其實可能已經即係要暫時做 唔 住，係啦、啊，暫時休息定係點？而作為一個顧客嘅你啊，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令到你有信心？其實喺呢一個時候。你係夠膽繼續去做 facial 咧？ 咁、啊、我想問係啦，即係啲聽眾有冇即係呢段時間，定係已經唔出街唔去啦，唔好搞我啦！哇，我又擔心啦，定係話我唔做唔得嘅，我對我嗰間美容中心好有信心嘅。咁其實呢個都係俾佢一啲加油嘅嘛，係咪啊？ 嗱，你問我，我會話我自己呢一排係自從疫情開始咗之後咧，我平時未會去扮靚靚做 facial 嘅。 係啱啊啱啊！ 我真係一次都冇去過。但唔係因為我唔信任我嘅嗰間公司或者嗰位美容師，唔係，而其實周遭嘅環境咧，即係不停。同你讲出街已经系错，出街已经系错、 嗯， 所以令到我即系，譬如美容师佢哋从来都会戴住口罩噶嘛， 系啊系啊，就算疫情冇嘅，佢哋都会有戴口罩 嘅。我之前我又唔系唔认识佢哋，都一齐、嗯、即系大家工作咗好好长嘅年份啦，我对佢哋都有信心嘅。但我谂咪周围个气氛令到你咧，即系呢件事不如又唔系一。定需要做嘅，咁你啡啲咪你啡啲咯，咁、 啊、 样进入阿田嘅世界。 Welcome，Welcome，、啊、welcome, 我又要嚟招手啦、啊。但系对于佢嚟讲，阴公猪啊，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18000388啦，去讲下你哋而家个状况系点啦。 嗱，我哋网上面咧亦都有啲嘅留言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譬如 Tammy 咧就咁讲嘅，佢就话咧，其实美容业界都真系高危嘅咁样。佢话朋友咧有间美容院咧。而家已經宣布咗要停薪留職一個月， 哦、okay ， 即係呢一個月咧，就代表住嗰班朋友咧、嗯，就真係冇人工，亦、嗯、都冇公開啦咁樣。 咁因為都真係佢要有客源先有收入咯，係咪啊？ 會啊，跟住咧，阿 Fanny 咧就話咧。按摩啊 ，facial 咧，真係唔夠膽去住。不過佢話 gel 夾咧又夠膽、啊， 因為即係大家 唔使除口罩咯 ，gel 夾。 同埋可以唔講嘢咯，你懟隻手指俾佢就得啦嘛。 係啦，呢、這個可能都係啊嚇。阿Sandy 咧就話：哇 ，facial 啊，即係咁啊接觸喎，即係好危險喎。咁我所以如果有人覺得咧咁危險嘅話咧，更加需要美容業界嘅朋友話俾我哋知，係唔係真係咁擔心咧咁樣？ 嗯，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講緊咧，譬如按我都係講埋啦，即係按摩都係因為大家都喺一個密閉空間，係咪？ 都唔知各位嘅按摩師之前嗰14日有冇去過外遊嘅記錄啊？咁樣係咪？ 係啊，即係不過如果咧嗰啲美容公司咧肯願意即係做一個即係俾客人話，我哋其實問清楚，我哋公司冇同事外遊過啦， 係 亦都冇接觸過其他啲咩即係或者係國內人，即係因為成日都係話國內朋友咧就有會有病咁啊，即係但其實話聲俾大家聽，我哋冇嘅，我哋好屋企企你同埋消毒曬成間鋪頭 嘅。咁我咁樣講咗，你係咪夠膽去做 facial 啊？我 出錢。 咁我都覺得 未要諗咯，未唔係 say yes 咯， 要諗下嘅，即係話，但係係咪都可以俾翻啲信心，因為要自救啊嘛， 都認同噶。 你唔自救點得啫？ 有一個咧，我哋嘅聽眾同我哋講 ，Alex 就同我哋講咧，佢都係自救嘅，因為佢話佢太太咧喺屯門經營一啲小店，就係美容嘅。佢話新年之後咧預約嘅客人咧一個星期咧得翻兩三個，咁、 嗯、 你諗下點做得住啊？佢話咧生意有影響啊，而家做緊嘅咧主要都係熟客嚟嘅，即係大家認識啊，咁啊 OK 啦。佢話但係咧希望啦嚇疫症啊好翻之後咧都會繼續支持嘅。但 系 佢话咧，仲最好嘅好，即系呢个好消息嚟嘅，得到一个咧非常好嘅业主减租三个月啊，令到佢哋咧就减轻咗个压力。所以佢话咧，香港人加油，永不言败嘅精神咧，继续努力向前就得噶啦。 其实咧，我觉得业主呢一阵子咧，真系好好地出嚟去同大家一齐共度时间，减下，总之系呢个真 系 好紧要啊。 系啊，17123888，我哋嘅电话号码，美容业界嘅朋友等紧同你打气啊。 部分省份没有新增的病例，但湖北省武汉市新增死亡病例还是比较多，下一步要严防疫情反弹。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表示，疫苗预计四月下旬申报临床的试验。澳洲两名由钻石公主号邮轮撤走的乘客回国之后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呈阳性。164名澳洲的乘客日前通过检测之后返回澳洲北部隔离。当局至今对6人重新检测，发现一名长者同一名的年轻人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卫生部说两人的症状较轻，认为公众无需担忧。澳洲早前确诊的15宗病例全部与中国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55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4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升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0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4.4跌5.6，阿里巴巴213元跌2.6，外康医疗15.46跌8.2，美团点评102.4跌9毫，银河娱乐55.85跌1.5，中国平安90.75跌8.5，汇丰控股56.75跌5仙，建设银行6.47跌8仙，盈富基金27.5毫半跌2毫。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9，英镑10.045，瑞士法郎7.92，澳元5.144，加元5.874，新西兰元4.921，欧元8.407。每百日元对港元6.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3点，跌65点。港金现价报15,04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4.07美元，卖出1,62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交通意外，近住理工湾位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胜利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咧就挤塞，车龙喺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内河码头一段挤塞，车龙就喺豪运街。咁再提一提大家啦，港铁经过风险评估之后，今日西铁线元朗站咧会喺下昼5点关闭。列车不停元朗站，港铁都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接载乘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屏上水、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屯门啦，同埋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九龙。咁最后就系西隧落斜入口九龙。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系嚟自加密主恩中学嘅田雨心啦。咁就喺上个学年啦，大概七月嘅时候咧，咁我同另外三位嘅同学啦，李晓峰啦、黄志胜啦，同埋梁俊睿咧，就参加咗呢个全港中学虚拟实景创作比赛嘅。咁个主题就关于呢个中国历史文化嘅故事啊。我哋喺个比赛入边，藉住我哋嘅作品《合州钓鱼城之战》咧，就获得咗冠军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阿生食咩啊？ 鱼蛋粉啦、啊。啊！你啲鱼蛋系咩鱼做噶？ 门鳝、九棍鱼，好大牙噶。 九棍鱼属于咩科噶？喺咩水域生长？交配季节系几时啊？ 同埋佢 系啊，有啲人就系对鱼咁认真噶。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追寻人生》，今集介绍一位鱼嘅发烧友，为咗追寻鱼嘅知识，走遍香港大小河口，更成立鱼类学会，誓要将保育知识承传落去。听晚九点零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如果王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68%。直播室有桂花田， 有黄耀祖。 咁咧，电话里面咧，我哋有我哋听众啦。 系啊， 我哋今日咧呼吁咧，就大家打我嚟打得气。我帮你打得气咧，就系讲紧咧美容业界啊，而家呢个日子咧，究竟你哋嘅生活啊，即系生意 系咪真系好大件事啦？咁样讲 系啦，系啦。 电话旁边咧就有朱小姐喺度啊，早晨，朱小姐。 早晨啊， 系啊，你 系早晨啊，大家你好啊， 系啊，可唔可以讲少少你嘅背景啊？你系雇主啊，定系老板娘啊，定点样咁样噶？ 员工啊， 我系老板娘咯， 系、okay, 老板娘， 系一个 系、 啊、美容院嚟嘅， 即系都要落手嘅老板娘咯。 OK， 即系细可唔可以话小型啲嘅美容店铺咁样？ 系啦，系啦， 唔系嗰啲咩连锁店啊嗰啲嚟嘅， 唔系连锁店嚟， 系喺边区啊？你个铺头系 我哋太子， 太子区。咁但系而家个情况系唔系喊得出咧？ 真系喊得出啦，惨过沙士嗰时啊，因为因为啱啱我哋有个之前半年都有个社会社区嘅嗰啲行动，令到我哋嗰太子区都好惨啦， 系啊， 咁啊最惨在系嗰段时间咧，业主加租， 系吓喺嗰段时间仲加租， 啱啱我系因为我哋啱啱新 嘅，即系续约 啊嘛，系啦，咁佢就照样加租，咁啊出咗封信，我哋都照样挨佢啦，咁啊吓，呢个活动令到我哋都做少咗好多生意，可唔可以减租？咁佢就系象征式减咗我几百蚊，但系照样系加。即系签新约都系用新价钱交嘅。 喂，大家即系减几百蚊，真系唔帮到啲咩手噶、哦？ 系啦，咁我哋都照样做啦。咁跟住就跟住接住就新年啦。跟住到而家呢个嘅疫情啦。咁、疫情咧，佢就咁梗系照样写信去哀佢减租啦。咁 啊，讲到时间啊，咁 系啦系啦。咁大家同心合力啊，可以佢就话唔得，呢个月照样交新嘅租啦。跟住下个月先帮你减啦。 哦，即系下个月都减。 系啦，但系再下个月咧就未知噶。咁我觉得吓、你点解咁嘅？我哋都唔系第一年咁样，你点解唔系咁讲？系冇噶。 你讲紧即系喺呢间铺头租咗好多年噶啦，已经系咪啊？ 系啊，都几年噶啦。咁、但系觉得好伤，好伤心咯。觉得点解唔系可以宽容下因为真系差得好紧要。因为 有几紧要咧？我想知系啦。如果同沙士比，系啦， 沙士比啊，我哋觉得沙士咧都冇，你唔会有抢口罩，亦都啲人冇咁慌张。真系多啲人上嚟做 facial， 而家系直情系一日都冇一个。 一日都 冇一个啊？ 系啊，朱小姐，你有几多个员工啊？我想问。 我哋都系两三个啫。 两三个，但如果你咁样计嘅话，你要交租、灯油火蜡，两三个员工嘅人工，其实你每个月嘅开支都好大噶、 啊。系啊，但系你突然系咁样卸咗落去，咁你唔系话即系咁差得咁紧要噶嘛？你啲人系直情话我都唔上嚟做啦，因为都戴住口罩唔惊啦，都唔知等个完结咗先，你几佢、知道你几干净都冇用。 真系放撇自己少少，除咗横掂都出街，我都戴口罩噶啦，都见唔到晒成个样噶啦。 我连妆都话唔，啲客都话我都唔妆都唔化咯，唔惊啦，系喺个心态就系我都唔化咯，唔使护肤啦。咁啊，心態等個疫情完咗先上嚟啦。咁、 okay. 你話會影響咗幾大啊？ 咁我想問下佢哋咁樣講嘅時候，你又點回覆佢哋啊？即係會唔會話其實我哋嗰個安全措施做得好好啊？嗰樣嘢俾到多啲信心佢咧？ 佢哋知道㗎，我哋又唔係大公司，咁佢哋都知道，我哋已經係隔樓分咁滯㗎啦。但係係而家係得嗰啲比較好冇咁驚，就係零售業啲客上嚟啦。 但係因為佢哋都仲要見人， 係啊， 係啦。但零售業嘅客，你諗下零售業咁差嘅話，佢即係會遲少少，佢哋都未必係會再即係咁近上嚟噶啦。 係 啊， 因為佢哋都可能 自然影響。 係 啊，咁我睇到咁嘅情況，我自然去挨業主可唔可以減啲啊，或者點啊？到而家都未有消息啊，因为我早前日我寄咗封信佢都未有消息。今日我再寄封信佢，希望佢真係会体谅下我哋嘅情况，唔好淨係睇住一个月，跟住之后再睇下情况，先睇下下次点样措施对我会唔会减俾我哋啦。 因为你已经系加咗价嘅新租嚟㗎嘛，讲 緊。係啊，系加咗租而系你减咗嘟嘟。咁你對我哋冇乜話特別幫助咯。 咁我想問一下啦，政府就話拱300亿出嚟嘅救災嘅美容業界，你哋中唔中到啊？ 我哋上一次都冇啦，上一次啱啱。 嗱，因為今日佢哋就會嘗試過立法會，咁所有唔同嘅政黨嘅朋友都會話咧，今次應該都會開綠燈噶啦，快快脆脆啊，全民救災咁樣嘅。 但 係 上次 呢一個三百億， 都 我啱啱都聽過聽啲新聞都講，有啲議員即係要求啲業主去減租，你哋就政府去減翻佢哋嘅嗰個差餉或者點樣，令到佢哋可以共一齊。可以減，佢哋都考慮緊，即係而家係冇人相信個政府啊！你即係你可能你話你點樣措施又要唔知填幾多嘢，人哋執咗啦，我諗。 係因為睇要幾你咁，如果我咁問啦，而家個開支咁大，我諗每個月都要六位數嘅開支啦，係咪？ 嚇！ 但係六位數嘅開支，你一日可能得一個客或者都冇嘅話，你估你可以捱得到？ 隔日有個客， 你估你捱到幾耐啊，朱小姐？ 我唔知啊，已经唔敢谂啊，都冇以前咁，即系冇以前沙士咁样。即系我直情系已经系，我已经系谂住如果系即系咁睇唔到嘅情景啊，业主又唔肯减嘅咧，我都系谂住话close 间公司去等个疫情完咗再开翻咯。 Okay. 因为如果系咁白俾租咧，根本你系。即系贴钱做， 同埋之前赚嘅几多少，你代埋，其实都系小本生意、小本经营啫嘛，系咪？ 讲 真，即系手作仔做赚得几多嘅时候，你每个月呕翻成份租出嚟，仲要其他嘅员工，咁员工佢哋有冇啲冇薪假之类嗰啲出现咧？嗬， 而家仲未有，我哋就系一齐都系挨紧噶啦。 系，咁你哋平时喺公司做咩啊？即系冇咩做噶，咁你哋平时喺公司打下架，唔使翻啦， 唔使翻噶啦，因为冇你唔好。即系你翻嚟都冇意思啊！你对我对你咧，费事有感染到啊！大家唔知咁变咗令，即系个电费又悭翻啲啦。 嗯 哼，油火蜡都悭翻啲。 咁可能即系因为你系一个叫做小本生意啊，咁样可能咧就可以即系同时如果有真系有客嘅，我又可能揾佢嘅，即系揾佢，因为有啲指定师傅噶嘛，咁就叫佢翻嚟。如果唔系就可以喺安坐家中啦，咁样。 系啊系啊。 系咪跌咗九成生意啊？都有。 九成啊，真系九成啊，真系未试过系咁差咁紧要，因为啲人系好慌，真系好慌啊，冇人系够胆嚟，即系你出咩话，你上嚟送啲咩俾你都冇用，都唔够咁出街，你即系直情佢哋个个都系放工翻屋企，放工翻屋企，个消费力系唔想冇心情啊，因为佢都惊份工都唔知会唔会间公司都惊。 会唔会裁员？ 你叫佢而家开个新嘅 package 就冇可能噶啦，因为佢自己都唔知咩状况啊嘛，系咪？ 佢连消费上嚟消翻佢之前嘅 cost 都唔冇心机嘅，因为佢都唔想扮靓，因为啊唔知份工会唔会做得长啦，又会唔会我公司炒人啦、啊 嗯 我都唔想用多余嘅钱啊，即系你会影响呢条呢条嗰条疤系好长好长， 嗰 条链 系好好或者环环紧扣嘅，其实 系啊， 系啊。 朱小姐知道好吃力嘅，亦都知道咧，其实我哋收到其他唔同嘅电话朋友啦，美容业界朋友咧、都真系牙痛咁声唔止啊吓，希望 祝福你啦， 祝福你哋，希望疫情可以快啲完咗之后咧，你系可以挨得住、顶得住，唔使停啊！ 希望嗰个业主即系有啲 做少少嘢啦， 系啦，希望可以帮帮手啦。 因为可以同嗰啲业主讲咧，佢唔减租嘅话咧，其实佢都好难搵到人租个铺啊！讲真， 系啊， 咩环境啊，系咪？ 好啦， 加油啊，朱小姐， 拜拜， 多谢晒，拜拜。 用咗呢首歌《美丽在望》，电话里面依然有阿曾志豪喺度啊！直播室有桂花田同埋有黄耀祖。 好，我哋 你望唔到我，咪冇得《美丽在望》咯。 我真系笑唔出啊！可能我琴晚笑嘅 quota 用晒啦，真系。好，半个天气先嚟好唔好啊？ 好啊，19度气温，相对湿度68%。电话号码18723888，同埋我哋网上留言咧，今日点唱嘅？ 系系啦，点唱就晏啲先打嚟啦，听唔切电话，因为但系咧，我哋嘅网上留言系欢迎嘅，系啦。另外咧就系我哋嘅 fax 号码咧系几多号咧？ 23396453。 哎呀，都要为大家打打气噶啦，系咪？呢班朋友咧，我觉得都需要打打气。我见到呢个新闻之后咧，大家讨论个点就系话啊，究竟系咪真系有阵时做人应该呢啲嘢要有借有还嘅咧？ 吓、啊， 有借有还系咪上等之人先？ 系啊， 应该要系咁系咪？ 系啊。 咁如果有啲嘢系必须救急扶危咁样一啲好特别嘅状况底下，系唔系又真系一定要有借有还咧？我咁样讲。 咁你讲救急扶危啊嘛，即系话我帮完你，你又帮下我，我又帮下你嘛。 即系如果我借咗口罩，上次我都唔记得还俾阿祖，阿祖都有我呢啲好人。 你嗰啲一个半个咧，我觉得我豪得起，但可能咧今次咧政府就豪唔起啊？点解咁样讲咧？巴士公司嗱都系公众服务啊，系咪先？大家交通工具都好需要。如果冇咗佢哋，譬如之前讲真，你哋都见过噶。譬如巴士，可能佢哋有啲嘅工业行动啊，或者港铁啊，有啲延误嘅话咧，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呢个嘅公共交通嘅系统系非常之重要嘅。 哦，系啊，即系譬如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咧，巴士公司就会加派班次啊。 系啊，帮帮手噶嘛，咩都你谂下，冇佢哋，其实香港停噶啦咁样。话说就咁嘅，有报道咧就话咧，四间嘅巴士公司都是因为口罩缺货，需要向政府借口罩。 吓， 系啦，借啊， 政府都冇，仲有得借咩？ 嗱， 唔系佢有存货，不过佢意思话都留待俾有需要嘅前线工作人员。 咁其实， 不过借完之后佢翻咗货，咪可以再咁啫嘛。 借，你系咯，成哥借啦，大佬啊。 系啦，嗱，佢真系问政府借，而借嘅政府咧系有借俾佢，不过政府就讲咗一句，要求日后要全数归还。 有冇起？有冇利息噶？请问有冇咧？我想知道嗰个 contract 点样写 啊？利息咧我就见唔到有啦，但系咧。 俾翻五套房护装备我。 大家嗰个讨论点咧，就会话其实你谂下，如果嗰啲嘅司机即系巴士公司，佢哋真系冇口罩嘅话咧，其实啲员工好难开工噶。嗱，佢哋有问到唔同嘅巴士公司嘅九巴咧，就表示上个月咧曾经向呢啲口罩嘅供应商咧订咗几十万个口罩，但系喺二月份嘅时候，大部分系未能够如期赴运嘅，变咗咧佢哋嗰个数目啊，口罩嘅数目非常之紧张，所以咧之前系有向到政府求助嘅，政府咧就。二月初嘅时候已经向呢个九巴啦，同埋龙运咧就借出咗口罩，系借出啦吓，令佢哋维持巴士嘅服务。咁九巴咧，佢哋又话嘅，其实而家咧仍然系揾紧唔同嘅渠道咧去采购呢个成人嘅口罩啦。短期里面啦吓，9000名前线嘅员工啊，佢哋每日咧都可以提供到一个口罩嘅。新巴、城巴咧就系话啦，佢哋都非常之紧绝嘅，所以咧都曾经向政府借口罩去维持住呢个巴士嘅服务。佢话咧而家佢哋嘅口罩存货咧大约够用一个月咁样啦，咁样。咁所以咧，但系大家跟住嗰个讨论点就话。啊！呢、這个有借一早就讲到明，嗱，你有口罩就一定要还。其实有冇少少不人道咧？对于呢啲嘅巴士公司嚟讲， 哦，唔系，我觉得 OK 喎，因为点解咧？好老实，口罩系而家呢几个月咧疫情严峻嘅时候咧，先至系咁值钱啦、咁稀罕啦，同埋咁抢手嘅啫嘛。你话日后要全数归还，除非咧佢要求你一个月之后还啫。如果佢冇乜特别期限嘅话咧。譬如你话喂，去到 即系疫情过后啦，系咪啊？ 十一月呢啲当咩事都冇晒啦啩，到时你中意还几多盒啊？又 who care 啊？你话系咪先？一啲都唔重要啦，已经 OK 啊，所以我觉得还啊冇问题啊。但系而家呢个救急扶危啊嘛，系咪？ 喂，唔系我想话咧，点解啊？今日先睇到原来巴士公司系有问政府借，我哋又冇清楚知道。 日日都咁多新闻，日日都咁多疫情，所以你未必会睇到啫。 咁但系政府都做得好啊，佢肯愿意借俾佢哋。 唔系。但如果咁咧，我又有另一個疑問喎、哦。咁點解原來政府係有多口罩可以借俾即係九巴公司嘅話咧？咁點佢真係借出咗啊嘛？即係借咗啲 GSI 啊嘛？咁點解醫管局遲遲都冇口罩嘅？ 所以呢個咧就有好多人 可以主動問政府借，或者政府點解唔主動借俾佢哋？我真係諗唔明 喎。如果講真，你會話即係嗰啲醫護人員嘅話咧，佢哋屬於直情係政府嘅一部分嚟噶嘛，係咪先？所以嗰啲咧應該就冇借嘅，應該要俾嘅。但我會話，即係呢啲譬如唔同嘅巴士公司，佢哋都係好前線去服務噶嘛。冇口罩嘅話，我係個員工，我真係唔翻工啊。所以咧，政府肯借。 借俾佢咧係啱數嘅。 係啊，我就係覺得啊，原來係 OK 喎，原來即係巴士公司冇嘅，去問政府，政府又肯借，因為即係政府唔係話一下子日日即係攞嗰千幾萬個出嚟，咁佢應該哇，咁佢啲前線如果佢哋冇嘅話，佢哋開唔到工，都影響運作㗎嘛。 咁如果我就問啦，譬如我哋有其他嘅長者朋友又好，或者零售業界咧，其實佢哋都幾多好前線嘅喎，冇咗嗰個口罩嘅話咧，或者的士司機大佬咧。其实都是公共服务啊，咁嗰啲又系咪可以问政府借咧？咁样 佢冇问佢借嘛，我就唔咩啦。 可能就 系你唔问我借，我唔会主动嘅啫。可能系咪咁样啊？但 anyway 我都觉得政府而家咁样，即系佢借嘛，肯借咗俾佢哋，我都都啊 O K 啊，系咪先？最紧要还啦，系咪？ 阿罗局长嗰22个口罩咧，原来悭嚟就系起码有22个系爱嚟俾足球拍嘅，因为政府自己都掹掹紧，边处揾口罩嚟供应？俾你先得噶，系咪？ 嗯，但系起码你见会见到啦，即系政府都会知道嘅呢一类型嘅公共服务啊，即系譬如巴士公司啦，佢哋嘅前线员工嗰一罩啊，都应该真系要帮到佢哋嘅。但我谂下次咧，就真系要更加要谂一个长远啲嘅谂法。 系， 喂，原来阴公咯， 巴士 公司 都 要借喎，原来。 系啦， 日本零话咧，佢会出一分力咧，就帮助九巴。我见到琴日咧，20号嘅时候咧，九巴咧就话啦，已经得到日本零咧，我都应该讲佢名，日本城啊。 OK， 够啦。 向佢供货咧6.8万个口罩。 所以咧，有罩啊，记住要帮身边嘅人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第二批港人陆续落船，他们都戴上口罩，有人穿着雨褛拖着行李，先到横滨码头的临时检疫大楼，再到本港入境处在附近设立的柜位办理登记手续，过程大约3分钟。他们之后上旅游巴等候前往羽田机场，准备乘搭特区政府包机回香港。多名穿着蓝色保护衣物的本港入境处人员在场协助。特区政府的包机最快在当地时间傍晚6点起飞，接载这一批港人返港。他们回港之后需要再接受隔离检疫14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目前大约有150名本港居民身处在邮轮，其中120人说会搭包机。他说船上有66名港人确诊新型肺炎，涉及41位紧密接触者。保安局已经积极部署第三班包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日本容许确诊者的紧密接触者和未能够入住当地陆上隔离设施的外地人，即使未完成检疫安排，亦都可以搭包机离开。卫生署正是设计相关风险评估和方案，会尽快安排他们离开。立法会财委会审议政府申请300亿元的拨款，设立防疫抗疫基金。民建联表示支持，但批评津贴未能够涵盖，例如是洗衣业和美容业等，要求政府补漏拾遗。陈恒斌又提到，政府应该向早前没有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发放特别津贴，以示支持和慰问。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零售业本身都非常复杂，政府资助有针对性，未必每个行业都可以即时顾及。政府有相关的数据和定义，因此希望议员尽快批出，做到及时雨的效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就说，暂时不考虑成立失业援助基金，因为去年底失业人数已经有12万人，如果提供失业援助，需要聘请大量人手处理，包括证明他们曾经就业和有工时不足的情况。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早前在立法会形容疫情受控的讲法，是指严密监控疫情，和形容政府整体处理疫情的策略和部署，澄清目前新型肺炎疫情是严峻，本港不可以掉以轻心。张建宗解释，可能当时讲得太快和太精简，如果引起任何的误解，感到不好意思。张建宗说，他不是专家，不会提出科学判断。 张建中又话，财委会今日嘅会议将会审议涉及300亿元嘅防疫抗疫基金。佢话会主持一个督导委员会监察基金运作实际情况，希望议员通过拨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24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50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82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4.8跌5.2，阿里巴巴213.6跌2蚊，外康医疗15.5系跌7.8，建设银行6.53跌2仙，中国平安91.05跌5.5，银河娱乐56.15跌1.2。汇丰控股56.85升5仙，盈富基金27.6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12.01，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7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0点，跌11点。港金现价报1509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4.36美元，卖出1624.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噶。咁喺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咁喺大角咀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挨华街一段挤塞，影响到福泉街左转翻去大角咀道啦，跟住基泉小学一段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杉树街。咁喺新界方面啦，屯門嘅龍門路去翻龍鼓灘方向，跟住內河碼頭一段擠塞，龍尾接近蝴蝶灣公園啦。咁最後就係環保大道去翻工業村方向啦，跟住康城路一段擠塞。咁跟住提翻你啦，喺白石角嘅創新路啦，去翻九龍方向啊，近住科學園二期啦，因為有修路噶，咁而家咧封咗慢線嘅。就是白石角的創新路去回九龍方向，跟住科學園二期因為有修路工程，現在慢線是封閉。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圍隔音屏去上水，大埔道大窩坪來回，大埔林村陳心記來回，屯門公路麗城花園方向屯門，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龍，以及青衣九號碼頭上昂船洲大橋方向九龍。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紧马路嘅时候，见到绿公仔闪动就尽快过埋佢。如果未开始过马路，就千祈唔好过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思芬啊，你身边有冇好男仔可以介绍俾我闺蜜识啊？ 杰堂通常咁问都系自己有需要噶，莫非？ 你误会晒啦。 咁不如咁啦，嗌你个 friend 咧，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因为今个星期佢哋会讲月老在身边。 Friend and friend 系咪真系牵到佢条红线呢 ？By the way， 你个 friend 咩样啊？ 喂，你咁肤浅嘅。On a Saturday night。 一人一句笑风骚，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得啦，唔好再喊啦。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吓，直播室有桂花田、黄耀祖啦，咁啊，电话里面咧有曾志豪。 Hello， 系啊， 嗱、啊，你都知啦，我呢啲咧系边一个界别嘅达人嚟噶啦，跑步界嘅达人嚟噶。 哦，我听到你系边一个界别嘅白人啊？我仲想讲你黄种人嚟噶喎，咁样咯。 系啊，我系跑步界嘅达人啊，有排都未达成呢个目标嘅。 系啊， 我哋今日都系继续玩呢个矿冲句子啊。 呢个几好，真系矿，我哋全部都系矿晒。喂，咁但系咧，最近咧有好多跑步赛事咧，你知唔知真系咧令人就好头痛啊？ 嗯。 佢哋都系受到呢一个疫情嘅影响咧，就有取消咧。譬如咩呢？因为好多香港人都鍾意去海外跑马拉松啊。 係。 顺便即係当玩嘛，特别係日本呢。 嗯。 咁佢哋嗰个东京马拉松呢最近就引起好大嘅即係争议啊，即係阴公猪啊咁样。 係咪讲緊话佢哋即係只係俾一啲精英嗰精英 特邀选手。 係特邀选手，其他啲你嚟玩嚟 h 啊嚟胜啊嗰啲唔好意思啦，你 hold 住啦。 咁咩叫做嚟 h 啊？嗱，你呢个状 态。我都系咁话，即係我想一锤心埋佢真係。 因为你知唔知点解咧？因为佢咧嗱，所谓嘅精英跑手咧，佢系真系嗰啲系可以咧直接系参加咧东京奥运啊马拉松嗰个资格赛噶。 嗯， 即系佢嗰啲咧得200个咧，即系精英到咁紧要。咁但系你可能咧有啲人真系会唔明，佢就话咁系咪即系代表其他嗰啲咧就系 hea 嘅咧？唔系噶，有好多咧，譬如你话咧可以跑到3个钟啊。4个钟啊，呢啲一定已经唔系 hea 嘅赛事嚟嘅，嗰啲跑手嚟嘅、 嗯， 但系佢都唔系精英啊嘛，因为佢讲紧话直接冲击奥运咧，讲紧系好高要求噶嘛，咁你得200个人可以玩啦，咁其他嗰啲咧，哪怕你系已经人哋所谓嘅十科啊，都唔跑得嘅，咁嗱呢个第一固然咧已经有啲人话喂。咁點解我冇份跑呢咁樣？ 其實佢哋都係認真跑，只不過去唔到咁強勁啫嘛，係咪啊？即係去到奧運咁樣。 係啦，兩樣嘢啦。咁呢個第一就點解精英跑手先有得跑啦？咁但係第二咧，你又明嘅，因為係疫情關係啊嘛。係。佢而家咧就想話：喂，你哋唔好咁多人嚟跑啦。但係因為咧。佢又唔取消得喎，就係頭先講啦，因為呢個賽事咧，原來係涉及咧，即係同佢嚟緊嗰個奧運資格有關 㗎。喂，但係唔係，但其實咧、有唔同嘅運動界嘅盛事啊，都會因為咧，即係大家都知㗎嘛，奧運嗰張入場券啊，唔係你話要參加就參加， 哦、當然啦， 幾多個邊個國家可以啲嗰個人做代表？但譬如其他嘅運動啊，好似拳擊咁樣啦，即係之前我哋都見到㗎，我哋香港嘅代表都會擔心究竟啊有一啲嘅賽事喺武漢度舉行㗎嘛，大佬。 系啊， 咁但系佢哋咧就 其实咧外围赛噶嘛， 系啦，佢哋咧就要争分啊，先至可以入到呢个奥运嘅资格。但系佢哋咧都可能会改咗去其他嘅城市啦，甚至乎系其他嘅国家去做嘅话咧，就确保嗰班嘅运动员咧依然可以攞到呢一张嘅入场券，但系就唔系喺嗰个地方度举行咁样咯。 冇啦，因为佢而家即系冇安排到咁样嘛，因为咧东京马拉松咧就剩翻一个名额嘅啫。咁咧嗱，东京奥运马拉松咧得翻一个参赛名额，咁、跑手咧，即係如果大家話好，真係好想知道佢哋係要喺咩地方爭咧，佢就話啦，你要喺3個指定賽事咧跑到一個全馬嘅紀錄咧，先至可以攞到嘅。呢3個指定賽事咧，一個就係福岡馬拉松，一個咧就係琵琶湖馬拉松，然後第3個就係東京馬拉松。咁由於東京馬咧係即係直接可以攞到呢個入場券啊，咁所以咧佢係唔會冒然取消嘅。嗱，咁呢個 第一啦，咁你话喂，我唔关我事，我唔去参加奥运啊，我净系想知道咧，你而家取消咗我系平民嚟噶啦，你话知我十 four 十 six 都好啦，咁我点先？嗱，如果你问阿精明嘅师奶田咧，退唔退款啦？正唔正常要退款先？ 咁、哦、如果你唔俾我跑嘅，咁我咁梗系要退翻款噶啦。因为我参咗，而家系你唔俾我玩啊嘛，啱唔啱 啊？唔系我话唔嚟啊嘛。 啊 喂，你谂下，可能我已经有好多嘢，譬如嗰啲什么机票啊、酒店啊，同埋讲真，最紧要嘅系，我可能我花咗半年嘅时间去做准备噶嘛。 系啊，我呢啲唔系支出嚟噶，系我啲支出嚟噶噃。 系啊，仲要咧，佢系喺比赛前咧唔够两个礼拜咧，先至宣布话，哎，好啦好啦，唔跑啦唔跑咁样。 系啊。 咁但系点知咧？而家啲人诟病咧，就话，喂，东京马。佢竟然個安排咧就係話，我哋幫你咧就係留位，但係不退款。 佢、話留翻俾出年係嘛？俾你哋咧出年，我哋都會依然有嘅。咁你出年嚟啦，但我而家呢今次嘅款項就唔會退俾你啦嘛。 我作為一個選手嘅話咧，可能我會真係會嬲嬲地，點解要咁多馬拉松？我一定要嚟你呢個東京呢、這、一個。我出年你叫我嚟，你叫我嚟我都唔嚟嘅，有呢個感覺。 哦、但係冇計啊，因為東京馬拉松咧又係全球六大馬拉松之一啦。 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咁佢即係全球六大馬拉松，佢就可以點 cut 都得啊，幾時 cut 都得啊，幾尾 cut 都得，人哋都會再去。我又覺得唔一定喎、 啊，同埋好樣衰嘅地方咧，因為大家真係好精明嘅消費者，真係冇辦法嚟到呢一刻咧，佢、就話嗱，你留位不退款，咁即係點先？即係嗱，如果你留位都好嘅，因為咧東京馬拉松咧都好難中籤嘅，咁啲人就 OK， 我今年2020跑唔到，即係我2021年啦，我自動有位嘅，好啊，係咪就當我褪遲一年參加先？ 係啊， 但係原來咧唔係喎，留佢留位不退款啲咩意思？即係話。你个位出年系有嘅，但系你要出年再俾多一次钱。 即系嗰、那个今次嗰个钱系留位嘅 留 位费， 佢会留 翻出年嘅参赛费。 你一样要俾钱系啦，即系譬如话咧，你今年 可唔可以讲下嗰个参赛个费用大概几多钱噶？豪仔，我真系唔知。 海外马咧，佢话因为今年升格咗啊，佢哋本来咧就系一个普通嘅赛事啦，咁咧就900几蚊嘅。 到 佢今年系啦，港纸。咁佢今年咧，佢升格咗嘅关系咧。佢就變咗係白金標準啦，即係一個高規格嘅標準咧。海外馬嘅呢個報名費咧就變咗咧1279蚊咯，即係由係啊由900蚊咧就變咗1279蚊。咁於是乎啲人就話：喂大佬，即係我今年俾咗千幾蚊，出年再俾千幾蚊，但係我都淨係可以跑一次。咁咧有啲跑手咧就好抵死咁樣咧，佢就話：喂，我俾兩次，咁你係咪俾兩塊獎牌我先？係咪有兩份紀念品先咁樣？咁所以呢、這個第一咧就令到啲人覺得好唔抵啊，同埋咧嗱，唔知你會唔會有少少咧？ 真係唔合理咯，我想話。 係啊，同埋唔知你會唔會有少少錯覺，有啲錯愕咧，就係話，喂，日本嘅馬拉松喎，點解安排咧咁亂嘅？即係同埋咁唔人性化處理嘅，即係同我哋咧平時想象咧就係話。哇！日本人咧係以 好有禮貌，係啦， 係啦，即係日本嘅 service 係得到好似一個 ISO 認證咁樣咧。 即係佢一定係啊，即係佢一定咧唔會令到你咧會覺得，即係你覺得賓至如歸嘅感覺嘅。總之而家冇咯。 係啦，但係佢竟然今年咧就令人哋好驚訝，同埋大家咧又好失望，就話。喂，點解會咁㗎？明明係一個最高規格嘅賽事，搞成咁。咁咧，嗱，呢個係東京馬嘅安排啦。咁咧，原來佢亦都有另外一個比賽咧，佢亦都有一個好得意嘅安排喎。因為佢都係好多比賽都取消咗嗰個叫做大眾參加嘅。譬如咧，佢有一個咧係女子嘅馬拉松咧，福岡嗰個咧，名古我話有一個女子馬拉松嘅，專門係好多女士去跑咁樣咧。咁佢話咧。本来咧，佢哋嘅特色系咩咧？去到终点咧，佢会有好多咧着住礼服啊，嗰啲 taxi 嗰啲咁样嘅男士咧，就攞个奖牌就话啊，你完成赛事啦，我就送俾你咁样啫，好绅士风度噶嘛。咁今年冇咗啦，因为佢哋又要将所有嘅即系精英跑手保留咧，但如果你系普通就冇得跑啊嘛。咁但系佢推出咗一个咧。虚拟马拉松嘅跑法俾你攞奖， 即系点啊？喺屋企自己跑啊？咁搞笑咪 啊？真系 咁咪俾呢个客人都参加得噶咯？虚拟噶嘛？咁啊冇限人数噶，我哋都可以参加系嘛？ 唔系佢有嘅，佢系专门为你已经参加咗，因为佢又唔退款。我又唔明点解日本人呢次呢啲比赛咧全部都唔退款？咁但系佢出咗个咩招式咧？佢就话嗱咁啦，你系报咗名啊嘛？佢就推出一個網上嘅馬拉松虛擬路線，即係譬如當喺香港計咧，可能啊你由機場出發咧跑到金紫荊先算啦。佢俾條路線你，就喺網上咧就要你自己download個 app， 咁咧你就有呢條路線啊嘛。佢話你跑啊，你跑得完呢條路線咧， 就当你完成咗马拉松赛事，咁你而家有好多嗰啲追踪器系可以量度到噶嘛？咁啲人话，咁我跑完之后得到咩咩奖品先？ 嗯， 我哋会有个虚拟嘅奖牌。 我都估到系啦， 边度嚟边度去啦，俾咩你咪俾咩我咯。 系啊，咁佢话而家就用呢一个方法咧，就话喂，咁你钱就俾咗啦， 即系打机一样咯， 即系打机一样啊！咁而家就。令人哋好失望咯！而家咧，大家都好多跑步咧，都唔敢參加咧。譬如咧，嗱、我都話咧，本來我想再玩多一年咧，就係佢個金澤馬拉松咧，因為佢對海外跑手好 friendly 噶，基本上你一報名咧就有得參加嘅。咁但係而家咧，你經此一役咧，雖然嗰個比賽咧係11月先至跑嘅，咁但係而家冇人知疫情去到幾時噶嘛？如果你見到佢今次咁嘅情況咧，仲夠唔夠膽報名呢？即係你俾咗錢之後，應該冇咁算咧咁樣。 唔係，我會話咧，其實都要睇翻佢嗰個條文啦。即係因為會唔會係你即係你簽你報名嗰陣時，佢已經講到明，我點樣都唔會回錢啊定乜嘢？ 其實有冇講㗎啦？ 有冇講清楚喺個？ 佢有㗎， 即係佢有冇話會退定係咩條件底下我哋都唔退？即係我覺得呢一個都係要即係幫佢講翻半句好説話嘅，會唔會？因為 佢有嘅嗱，呢個咧你都可以話咧有一個爭拗位咧，就係佢有個賽事規矩咧，就話遇到以下情況咧就會有得退款嘅，譬如話天災啦、地震啊、或者一啲嗰啲叫建築物結構性損壞啊、或者有戰亂啊、洪水啊咁樣，咁啲人睇嚟睇去咧 都冇疫情， 係啦，係冇疫情嘅、哎，但好多選手就喂，其實佢呢條條款就話俾你聽，如果有一啲唔係跑手自己可以控制到，而係好影響成個比賽嘅嘢發生，就應該退款啦、啊、咁樣。咁但係啲人就話，咁如果你揸證嚟做嘅，佢真係冇寫到疫情，咁你點退先得？ 呢個係人為咯，因為疫情係人為係咪啊？ 唔知啊，而家其實最擔心嘅咯，我諗好多朋友都呢個擔心，唔止淨係呢個馬拉松啊。譬如我哋琴日都有講啦，喺嗰隻鑽石公主號入面啦，佢哋嘅官員嘅處理咧，都大家有少少問號。咁嚟緊嗰個奧運會， 係、 其實而家大家都有幾多問號㗎？究竟會係點樣咧？ 嚟緊三月尾開始全盛火㗎啦嘛，叫做。 紧啦，好似我见到有啲新闻片段已经好似做紧啦。 即系咁样，究竟系点啊？即系今次都对佢呢个地方咧， 我估啦，呢一个嘅疫情咧，都真系即系杀大家一个措手不及嘅。咁原来即系处理得唔好嘅，真系唔系净系我哋啊吓。 同声同气听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储蓄利是钱，培养小朋友的理财观念。 小朋友，新年斗的利是钱，你哋会怎样呢？ 我拿咗去买游戏机、零食同埋玩具。 爹哋帮我买咗股票，佢话啲钱拿去买嘢增值，好过摆喺度。 收到利是钱咧，其实唔一定要即刻使晒佢，又或者要储起佢嘅。其实农历新年得到嘅金钱咧，可以用嚟培训小朋友对金钱嘅概念啊。家长可以攞住小部分嘅金钱，然后咧就俾啲小朋友，叫佢哋自己谂下，选择一啲咧自己认为想要嘅嘢，然后咧就再耐心咁样教导佢哋需要同埋想要嘅分别。希望咧从中就可以明白到，金钱唔单止系为咗要买到想要嘅嘢，更加重要嘅咧系买一啲需要嘅嘢啊！ 我啲利是钱一半俾翻爹哋妈咪。一半去买嘢食俾公公婆婆， 体验施比受更为有福咧，亦都系训练金钱概念嘅好方法嚟噶。可以透过坊间唔同嘅体验活动，话俾小朋友知，虽然自己咧唔系乜嘢都有啊，但系实在比唔少人咧已经得到好多噶啦。相信大家都会认同，要小朋友学识理财嘅概念，首先就要佢哋认识生命嘅价值。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生你。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咁嘅， 你系边个啊？你系 曾小 B 啊？ 系 ，Hello， 你喺屋企度做紧乜嘢啊？ 叫人啦，桂花田姨姨啊， 桂花田姨姨， 你好，曾小 B， 你好，我而家喺度扮消防， 扮咩话？ 佢扮猪八戒嘅话， 哦 ，OK， 扮猪八戒咁就惨啦。 你做咩对住桂花田姨姨话扮猪八戒啊？ 系啊，桂花田姨姨真系好似猪八戒嘅，你知唔知啊？你点会唔记得啊？ 好啦，嗱，百无禁忌，大家带嚟下嗱，咁啊，继续咧，我哋咧嗰个。讲紧啊，我哋生命资源嘅井啊吓，因为都几多嘢讲噶。 好好好， 系啦，咁我哋嘅又记得啦，上次就讲紧咧井入会有两只龟啦，系咪？ 系， 因为要 check 下啲井水。 好唔人道啊嘛，我就话。 诶，check 下啲井水系啦，有冇毒啦咁样。咁咧，其实即系有好多嘢咧都好禁忌，因为咧即系呢个井咧，对于一啲佢哋嘅村民嚟讲咧，系一件好重要、好重要嘅事，所以咧好多禁忌嘢喺度嘅。嗱，凡系利器。刀啊、叉啊、剑啊嗰啲咧，都好多忌讳嘅。点解唔可以喺个井侧边去磨利刀咧？ 磨利刀，磨利刀， 刀真好。 系啊，系咪咁？我就以为我都系想作呢四个字落去。我哋系咪咁唱嘅细个猴仔？ 系啊，系点解唔可以喺个井侧边咧去即系整一啲剑啊、刀啊等嘅嘢咧？ 因为你磨啊，你讲先。 冇有血光之灾。如果咧攞啲刀磨下磨下咧，咁可能会影响饮水饮到有腥味，有血腥味。 OK， 我就觉得咧，你磨刀嗰阵时可能会擦出火花，井系水嘛，水火系不容嘅，咁梗系唔好意头啦。 喂，好似好逻辑咁样， 两个都错系咪？跟住 嗱，记得啦，我哋又唔记得咧，即系井里面咧，除咗 井里边有龙王， 系 啦，磨刀咁啊，即系以为你想劏大鲜食咁样咯。 你即系话咧， 咁都中啊耶！ 真系你会觉得咧，对呢个啦啊呢个水神咧好不敬嘅，咁咧所以咧就话做咩啊？你磨定咧，你都喺度就想杀我牙咁样，对我不利啊咁样。 会唔会谂太多啊？龙王真系 吓，唔系啊，真系冇办法啦。 其实大家都系屈啊，龙王系咁谂嘅，即系其实龙王本身好大方嘅。 喂，人哋叫水神啊，喂， 对唔住， 佢唔系海龙王啊，喂。嗱，我哋之前咧都讲过啦，搵个井咧其实唔系用咁容易噶嘛，因为要有水源先得啦。好啦，你找到个地方啦，因为可能有一好大嘅地方咧，咁啊去即系个水源系个范围好大啦。咁你找到个地方啦，话要起啦。 嗯。 咁你起嘅时候咧，就侧边就会有民居啦，系咪先？咁即系先起民居啦。咁你觉得个井嘅位置咧，唔可以对住屋企嘅边一个部分嚟去起啊？即系话。起呢个井嘅时候咧， 井乜有得拣嘅咩？永远都喺间屋嘅中庭嗰度噶啦，系嘛？ 啊，系啦，系啦，系啦，啱啊！咁但系问题系，当你间屋嘅时候，你都要起屋啊！咁就系话嗰个井同屋企边一个部分嘅即系可能房啊、厅啊、厨房、厕所啊，边一个系唔可以对住佢嘅咧？ 厕所，我买厕所。 点解？ 咁都污糟嘛！你喺一度屙一度就入口噶嘛，正所谓喺度屙就唔好喺度食啊嘛，系咪先？ 嗱啲嗱曾志伟咧，而家因为疫情咧，佢嘅卫生知识高咗啊，系啱嘅。 唔系佢嘅卫生知识讲出嚟高咗，唔代表佢嘅做法系高咗。如果唔系 Winnie 唔会呕血嘅。 系啦， 厕所就唔可以啦，就唔可以喺嘅厕所隔篱啦，咁样。咁但系另外一个厨房都系嘅噃，点解咧？ 点为 之？我俾个机会黄耀祖纪念中学。 好啊，点解厨房都唔可以对住？ 系唔可以对住个井？系啦。 唉，我其实我都唔明，我觉得呢啲即系好无聊。 但其实你 谂下，唔系有冇搞错啊？咁样 厨房里面诶嗰、那个喂炉头啊，炉头啊， 油烟有油烟。 整污糟咗啲水啊！ 炉头 污糟啲水， 炉头系 点？你又要火噶嘛？ 炉头有灶神同阿龙王咧，佢哋系唔系好啱 嘅？ 同埋水神咧系唔啱眼嘅。 水火不容，啱啊！一个系火啊嘛，一个水啊嘛，今次咪水火不容咯，系咪啊？ 咁啱啦，嗱，因为咧即系古人就话啦，炉头系属于火，系阳性嘅， 嗯， 水井咧系水，属于阴性嘅噃，所以咧真系阴阳系唔可以大家互相对住噶。所以咧就算即系近厨房咧，都系唔可以咧，俾炉头见到佢，或者系揾啲嘢砸住佢咁样。 哦、okay ， 总之就炉头唔准对住个井。 即系攞栋门中间隔一隔已经得噶啦，系嘛？ 咁但系以前好少厨房我哋门啊都有嘅，有门嘅，系啦，即系尽量都避啦。 因为咧，你成日讲井咧，令我自己有一个好大嘅画面咧，就是、我细个嗰阵时咧翻乡下，我记得嗰阵时系七岁。 其實我諗係我人生第一次見到有一個井啊，即係佢哋咧有少少似嗱，你諗係小型嘅四合院啦，佢就係個天井嗰個位置度咧，就有個井頭喺度。其實跟住咧就佢哋就行四邊咧，一邊就係房，一邊就係柴房啊、廚房啊咁樣，就喺就正中間嘅位置。所以我嗰、那個我個畫面就會覺得井一定會對住一啲地方嘅喎。 係會啊，但係個爐頭就要避避咯，唔可以咁樣對住啦，係啦。嗱，咁好啦，井係咪有個？standard size 噶，即系系咪个个都系咁大噶啦？ 标准造型嘅， 系咪啊？ 我话有， 我话唔系， 標準造型嘅。 起码我听到有啲人话要投一个古井嘅，应该系唔同噶啦，已经。 嗱，开个井咧，系咪越大越好？ 讲年纪大， 我知。 开个井系咪越大越深就好咧？ 唔系。 系咁，应该系点咧？ 应该啱啱好就好 啦，太深又唔好，太浅亦都唔好，系咪？ 真系啱 啊！中庸之道，中国人啊嘛，我哋 你真系完全啱晒嗰个答案，佢就 讲个答案，如果啱啱好咧， 唔系真系啱合，真系啊！凡事咩都好，啱啱好就好啦，够用就好啦。佢话咧，你人太少，但系井太大咧。咁啊，即系话太多水，你受唔起啊，会浸亲嘅，即系古人会有呢个谂法。咁但系咧，人多个井细咧，你又唔够用，整整下咧个井咧会干涸咧，你又弊家伙啦，你屋企咧就会变得咧唔吉利啦，咁样。 哦， 系啦，系啊，因为佢就话咧，即系你够用，啱啱好，譬如你四个人，你就唔该你开翻嗰个井咧，就够四个人份量，咁你度翻好咧就OK 啦。咁整整下咧，譬如如果唔够水嘅话，干涸咗啦，又或者你搬走咗之后个井唔用噶啦嘛，因为你开咗个井系俾屋企用啊。但系如果唔够用，干涸或者系搬走咗个井冇人用啊，长期都封死咗喺度，咁要点咧？ 攞个盖冚住佢， 攞个盖冚住佢之余，其实都有啲嘢要做噶。咁我哋 上面种棵树。 下个礼拜我翻嚟就同大家去讲下，究竟井里面仲有啲咩要注意嘅咧吓？ 和監獄長被免職，公安機關立案調查一名涉事警察，監獄已經實施全封閉管理，防止疫情擴散蔓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同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01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53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82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4.8跌5.2，阿里巴巴213.6跌2蚊，美团点评103.7升4毫，建设银行6.53跌2仙，中国平安90.85跌7.5，外康医疗15.44跌8.4，汇丰控股56.9升1毫，银河娱乐55.95跌1.4，盈富基金27.55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6，英镑10.038，瑞士法郎7.918，澳元5.145，加元5.874，新西兰元4.916，欧元8.4015。每百日元兑港元6.9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8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9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5,09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4.67美元，卖出1,62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 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回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就比较挤塞，福全街左转去大角咀道这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近住基泉小学对出，龙尾就在举树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内河码头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豪运街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屯门西隧落斜入口九龙，同埋青衣九号码头上黄泉洲大桥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龙虎榜盘州精选， 由偶像练习生到全民造星，再到应志源。 今晚开 show， 约你跳舞，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 呢位男新人细猫喺韩国读书同埋生活好几年嘅啦。而且亦都参与过韩国练习生嘅训练，所以第一首嘅出道作品，佢特别希望可以结集到韩国同埋香港音乐人嘅特色。作曲诗恩兼宋汉，填词有林若玲，编曲诗恩监制舒敏。 技艺即使不够好，修养可以补，表演给你看到。 今个星期全新带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应之月约你跳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人一句笑风骚，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我咩流量？留意逢星期占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2点回来风骚快活人点唱的时间，电话号码 18723888。 是啦，我们有个靓女在这里帮手听的电话。 是啊，期间限定啊。 是啊，期间限定啊。 即是你说鱼平时不靓啦，我摆到明摆个挖个井要你跌下去的啦。 她那些叫青春，这个是叫靓女。大家不妨可以听下她甜美的声音。是啊 ,Hello, 早晨啊，是啊。有乜想点唱可以留言的。 是啊，嗱，而家的气温就21度，相对湿度 65%。剛才我都聽了一些電話，可能你剛才說那個很靚的、那個很甜美的聲音就是我。 好啦，今天網上留言都繼續為人歡迎的。 我想在這個時候我們都特別加了一個，就是風騷打氣區，更加需要跟大家打打氣。有很多朋友都想點唱給很多的香港人聽的，例如首先這裡就有 Charles Monado， 我希望讀對他的名字，他說很想點給 而家放滚一啲冇薪假嘅香港人听，其实都真系惨噶，即系好似你都仲吊住话有份工啦，但系冇人工嘅一份工咁样咯。我话好想点俾佢哋听啊，希望佢哋咧可以渡过难关。佢话仲有啊，祖祖你只手指功好翻未啊？佢祝我母子平安啊！ 系啊，呢、這个佢好得意，我听到 系啊，母子平安、啊。 又系你嘅手有冇事啊？ OK 啦，好好多啦。 埋咗口，但系咪冇？ 系啦，埋咗口，不过都甩咗忽肉咯，唔好谂啦。总之唔谂就冇事噶啦。 打咗个冷震啊，见到你。 多谢晒你咁关心我，但系最紧要你讲嘅冇薪假嘅朋友，希望你哋可以。渡过难关啊！ 系啊系啊，阿 Winston 呢就话啦，佢话咧祝香港人咧抗疫成功，唔好再抢口罩、抢厕纸、抢米啦，人人咧都回复正常生活啦。其实系呢阵子，我见到啲超市咧嗰啲米啊，系厕纸都仲系争少少， 系咪啊？ 米咧已经系咧喺度陆陆续续翻货啦，已经又喺度啦。大家真系唔使囤积咁多。你有冇见到网上面有一桶米咧？是冧山咁样咧，系冧喺屋企嘅其中一个角落头 啊！即系太惊慌。 嗰度望落去，起码有15包啊喺度啊！其实咧留得太多米喺度，系都唔系着数，因为香港潮湿天气咧，你虽然话真空真下咧，佢会松懈，跟住咧就潮湿，你就变坏，你就嘥咗嘢。 谂啦，所有嘢其实都有替代品嘅。 如果买多 咗，冇米啫，意粉都可以啦，系咪？通粉都可以啩？冇米嘅食粥其实都饱噶喎，系咪？ 粥都要米嘅。 都唔系咁，但你用少啲嘅米咯，咁咪即其实有好多替代品，唔使咁惊。譬如我见到呢几日咧，口罩啊、酒精搓手液啊，其实条街多咗，有得卖， 我都话 而且价钱相对地合理咗，所以咧。唔需要太擔心啦。 多咗啲物資，其實咧，大家可以攞翻出嚟去即係幫助一啲有需要的朋友都得嘅，係咪？ 好，繼續讀點唱啊！呢度有 Felicity 啊，佢就話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佢咧支持咗香港電台30年啦，希望咧就會越做越好。佢話咧就收到個消息，想點唱俾所有真香港人聽。至於係啲咩好消息咧，明就明噶啦，唔明嘅咧講極都唔明噶啦。佢好想點唱啊？有冇一支關於香檳嘅歌？等我諗下嚇。 Okay, 是啊，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如果真係咧，你係受即係叫自我隔離14日嗰啲朋友咧，明白嘅14日其實真係唔係容易過噶，淨係喺屋企，你知香港地方又細，係空間係真係好難去即係即係過得一日係一日咧，但係去到十幾日咧，其實難頂，但係你都要保護自己，保護我哋其他嘅屋企人啊，喺屋企隔離鄰舍、街坊等等嘢，做足好你自己嘅時候，疫情係真係。希望可以盡快可以即係可以控制到啦，係咪？ 嗱，呢一位嘅點唱咧，一定係我哋忠實嘅 fans。佢話要預祝啊 Monica， 佢話預祝阿甜甜同埋阿華2月29日結婚周年紀念啊！ 多謝 啊！除咗我記得，我哋嘅聽眾都記得喎。今年仲係大日子啊！係 啊， 20年咁樣，你成世人嘅青春就俾曬阿華啦。應該咁講，阿華咁就一世啦，咁講啊。 OK， 好，呢度 Eddie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前线医护听，佢辛苦晒佢哋啦，谢谢佢哋嘅无私嘅奉献，祝佢哋咧个个人都身体健康嘅。 我呢度咧 Kitty 咧都有类似啊，都系想点唱俾一班咧不辞劳苦嘅医护人员听，感谢你哋守护香港，为医护人员打气啊，亦都要感谢咧香港有好多有爱心嘅人去派口罩俾一啲辛劳工作嘅清洁工人。香港有你，香港有爱，佢系 Kitty 啊。 OK，Patty 咧就话啦。Patty 话想点唱俾全香港人听， yeah. 大家努力加油。佢话但系有个 but 喺度嘅， 咩咧？ 猴仔，你可唔可以唔好唔读？可唔可以唔好读歌啊？ 放心，因为时间嘅关系， 我哋删咗佢。 呢半个钟冇佢把声， 唔俾佢。 但系我好想冲出嚟唱少少啊！因为咧呢一个咧，我真系觉得咧要讲少少啊。佢系阿 May Show 啊，或者 May Lam 啦吓。因为咧佢话 May Lam 定 May Show 啊，人哋个声唔可以改。 你读啊！你读啊！你读啊！ 你读啊，你读啊，因为其实佢有全名嘅。咁你知苏又一个姓 ，Lam 又一个姓，咁你点拣啊？你点拣啊？你点拣啊？ 佢叫咩叫苏冠 Lam？ 系啦，或者 Lam 系你肯定，或者系 Lam 苏娟都得噶，林苏娟啊嘛，系咪？ 系啦，咪苏冠 Lam 咯。 总之系阿 May 啦。第一个资料好重要嘅。下个星期三2月26日咧，系佢结婚33周年纪念啦。不过佢就话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取消咗外游，损失咗几千元，好唔开心啊！系咧，希望听到主持人咧读出我嘅点唱，我边个歌手都冇所谓噶。佢话咧，多谢你哋，佢会支持港台同埋支持头条新闻嘅。 多谢。 我哋 咧，呢一年咧，即系踏入呢、這个即系由猪年去到鼠年咧，即系呢一个年诶，即系1月20几日到今天咧。其实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忘的一年、啊即大家可以写在你的日记里面咯，即是当一个回忆啦，即大家都在生活着嘛，大家都在应对着嘛，所以即不用气馁，不用放弃，不用那么紧张、一切事情很快很快会过，最重要大家紧守岗位，自己做好自己本分。 希望是这样啦，是不是、这里还有 Samantha， 他就说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啊，我想讲一下呢，他说呢原来他发现还有很多失明人士啊，买不到口罩啊，就算买到那些呢，好可能是一些好薄好薄嗰啲咧，即系话透光嗰啲口罩咧， 根本都得真系得块布，但系冇防护作即系作用嘅。 系啊，佢话希望咧有一啲嘅可以社群啊，可以帮到嘅团队，可以帮到呢一班社群嘅朋友啊，注意一下呢批失明人士啦。喺度咧，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啊！其实咧都见到有好多，譬如我今朝头先风头火势讲啦，古天乐啦，佢嗰个慈善基金啊，都做紧呢类型嘅嘢。 都话成日好多大嘅地产公司，佢哋都有攞即系买到口罩翻嚟派俾有啲需要嘅朋友嘅， 系啊，佢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话咧首批就系俾一啲可能系有需要嘅朋友，所以咧我谂咧 Samantha， 如果你都知道有好多失明人士，佢哋甚至系你嘅朋友嘅话咧，帮帮佢手联络一下呢啲嘅 系社福机构，系啦，俾个电话佢联络， 系啊，因为佢哋系有即系特别需要嘅朋友咧，其实社会一定会俾多啲嘅支持佢哋，可能未知佢喺边啫，话声俾人哋知嘅话咧，会可以帮得到手嘅。 但系唔系我即系咁讲啊，因为可能佢哋都可能会有个。即系我讲紧视像人士啦，即系可能佢哋都有个社区，佢哋有啲机构可能参加开嘅，我谂都应该帮到手。不过唔知嗰啲机构搵唔搵到口罩翻嚟咁解嘅啫。 加油加油加油！ 系啊系啊系啊！好啦 ，Ellie 咧就话啦：你好啊，2月22日，3/2啊，即系听日啊，系佢阿妈85岁生日啦，阿姐生日快乐！咁我祝佢妈妈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佢话佢哋都系香港电台嘅忠实听众嚟嘅，多谢我哋。佢话支持香港电台。 系啊，其实今日咧，我哋都收到好多唔同嘅听众 啊， 都系想大家嚟支持香港电台风show头条新闻上上下下嘅工作人员，因为都真嘅，即系其实要喺呢一个时候守住一条线，作为一个传媒咧，其实压力几大嘅。咁啊，但系有你哋嘅支持，我哋一定会努力做好去噶。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20度气温，相对湿度67%。听嘅节目《风骚快活人》。 如宇宙里面应有尽有，夜星还未够，但有一些星宿已经烂透。人类多少分手，为散心虽远走，风景看够，神留在眼眸，什么看未透，期望可加速度过春秋，是那只手想放手，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由你未够合时可会永记，明日烟花一再飞，朝着你的归期。 生死，由故地怕幻想也未够，念起某旧友，但有一些走手化身队友，谈及恋爱有自由，有哪位不会走，签薄已旧，尘缘没法受，认清了没有，谁亦爱换柔，不爱善巧，无谓讲究，适合结伴过就已足够，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有你未够合时，可会永记，明日烟花一再飞，要剃刀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的归期，再跨过生死，输给天意，几首诗笑了过后也有刻记，夜望与苍天比较，凡人在世如梦似， 呢首歌叫做《本能子》。OK， 我哋继续点唱下。 系啦，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1872388啊。今日我哋有 Happy Friday 啊 ，Happy Happy 都好啦，大家倾下偈，吹下水咯，咁好唔好？ 好啊，呢度咧话我系小红啊，今次想点唱俾佢妹妹听，佢系咧13号，即系早两日咧，上个礼拜啊，佢生咗个 B B 仔啊， 恭喜晒，恭喜晒， 祝佢哋呢一家四口平安喜乐。咁啊，另外咧想点唱俾前线医护人员听，叫佢哋加油啊！再点唱埋俾我哋嘅系啦，头条嘅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听人支持你哋咁样。祝愿咧香港人咧，早日就系啦，愿望成真。 好啊， 希望佢哋个个人都身体健康。系啦， 好呢度咧有啊，同我哋打招呼嘅系阿福仔啊，佢就话咧，甜甜早早，仲有喺屋企嘅豪豪啊，佢话所有风骚嘅听众，佢话我叫福仔啊，今年咧我中五嘅，平时咧系唔系好想翻学嘅人嚟嘅，佢话但系而家停课咗咁耐，我突然之间好想翻学， 好怀念翻学嘅日子系咪？ 系啊，佢话好希望嗰个肺炎快啲走，等我可以快啲翻学。 真系。 而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嗱佢中五啦，我哋通常咧大部分嘅朋友咧都系会用网上留言同我哋点唱噶嘛？ 系啊系啊， 我估佢系特登反而去揾咗一个咧专系做fax 嘅公司，将呢一样嘢 fax 过嚟俾我哋，而佢系中五个咯。 咩啊？佢识佢识得 系咩呢个 fax 嘅？ 可能 fax app 嚟嘅呢个。 我唔知道啊吓，我觉得未必系，我都唔知道啊。总之你 send 到俾我哋，我哋又收到。 因为佢用 fax 啊，学你话斋。 系啦， 呢个先重点。 系啦，留个言系咪简单啲啊？系咪点样都系复杂咗，所以福仔 I love you 啊吓。 系啊， 但佢仲有个要求嘅，佢话咧希望豪豪咧可以读出告别校园时啊。 喂啊，呢度都好多人点唱咧，叫阿豪豪读歌噶。 咩事啊？其实大家系咪有问题啊？ 麻烦豪仔可唔可以读翻首《明天会更好》啊？真系弊家伙啊！我一阵听到佢把声，佢好。 啱啱张开你的眼睛，我问得似唔似啊？因为佢会扮五人嘅声咗，讲讲唔好乱。 够啦，阿祖祖啊， 咩啊？ 即系咁样嘅，有佢已经够噶啦。 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 呢个两个难。 我要保持住佢独歌嘅风格，为我哋嘅听众服务。 OK， 阿 Grace Wing 就话啦，三位好啊，佢话星期五 Happy Friday， 香港人加油，想点唱俾佢 Honey 听，祝佢嘅 Honey 咧工作愉快，平安。健康嘅 呢度咧有 Agnes 都几长啊，佢话首先咧就祝愿香港快啲好翻啊吓，系有一个温暖啊美好嘅春天咁样啦、啊。 另外呢佢家姐鳳萍啊就喺2月20號呢星期六生日嘅，喺度呢想祝佢身體健康，每日都要開心快樂環遊全世界咁話喎。仲有啊預祝埋佢個大女啊 Janet 喺3月24號同佢女婿 Matthew 呢一樣呢都喺3月嗰度生日嘅咁樣話喎。而另外有一點呢佢話想補充一點啊，佢話呢我有屋企人呢係做醫護工作㗎，每日面對住工作環境呢都真係好惡劣啊，保護裝備不足啦，腰背腳痛成日都惨啊，咁样你话真系好难复原啊，而且仲将会进入呢个 dirty team 添啊吓，唔知道会遇到啲乜嘢嘅困难啊。咁啊，佢做嘅系乜嘢咧？煮多啲好食嘅嘢，有营养嘅嘢俾佢食啊，买啲小礼物啊，当系支持啊。所以呢度咧，好想祝愿啊，所有公营医护同埋辅助人员身心安康。百毒不侵，明天会更好啊！咁样啊，希望好似 Alice 咁样讲啦，我哋全部咧都会为佢哋大大力打气，一啲都唔容易啊！吓、 okay, ，好啦，呢度咧有啊 Campfire 咧就话啦，Campfire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首 Happy Birthday 嘅歌，佢话因为咧24号系佢个孙仔阿梁晶乔5岁生日啦，咁祝佢生日快乐，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大家都身体健康、 啊。好啊，呢一度咧就有咧 Quilen。我都唔知道红嘅应该系啊吓，佢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想补足咧2月8号咧就系个侄孙啊，心心生日快乐，系、哦、咪有读到呢、這个、啊？心心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啊， 诶，哦，侄孙啊，呢度唔系，呢个侄女，表侄女嚟嘅， 呢个侄孙啊，佢都系叫心心，即系唔同，我可以读清详细啲啦，因为头先我哋一齐揾紧呢个字典读啊嘛，我呢边都有，佢话咧要身体健康，同埋家姐睿睿要开开心心， 啊 ，OK， 啊，呢你嗰个短啲，我呢个长进啲啊，因为咧佢就。想補足佢咧2月8号2岁生日，咁佢呢个咧就系阿 Yuki 啊，佢系用表侄女嚟呢个形容嘅、 啊。好啊好啊。 今日佢仲话佢家姐咧，佢系弱弱听咗3个礼拜都未听到啊，希望今日听到点唱嗱，而家读咗啦吓。 系。 记住呢个点唱，读咗俾你听噶啦吓。 因为呢一阵子咧的而且确咧，可能大家都放假，我哋嗰啲留言又好啊，电话都好咧，好多时真系播唔晒出街，唔好意思，但系继续可以打17238俾我哋啊。 佢话咧希望咧即系佢哋一家咧齐齐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唔好再隔住个 mon 先见到佢哋，系啊！而家咧好多时诶，譬如老人院咧，佢哋都缩减咗嗰啲叫探病诶，即系唔系探病，即系探访时间。咁啊，所以咧有啲咧可能翻咗工嘅仔女咧，佢话即系未必能够同啲佢哋爸爸妈妈咧系有见面啊，去亲自去探佢啊，咁就用咗视像咯。佢话希望而家唔再用咁多视像咯噃，咁 OK、好呢度咧，阿 Sue Lam 咧就话啦，佢话诶你哋加油啊，我哋支持你哋啊咁。Vivian 咧就话你哋好啦，三个主持人2月22号咧系佢大表嫂 Margaret Lam 嘅生日，祝个 Margaret 咧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嗱，我呢度有一扎咧都系同头条新闻啦，同小凤姐啦。同香槟啦、啊，同前线抗疫嘅医护啊、救护人员、清洁工人、记者朋友等等有关嘅，咁佢哋咧就嚟自我哋好多唔同嘅听众，但我谂佢哋咧全部都有一个最大嘅心愿咧，就是、希望香港人齐心共同抗疫，努力一定会成功，大家一齐加油啊！ 系啊 ，OK，Tini 咧就话啦，感谢前线嘅医护人员同埋支持节目啦，支持佢话非常时期嘅时候咧，我哋仍然咧浑身解数咁开麦俾听众带嚟欢乐，即使系苦中作乐都感恩有我哋，都多谢你哋都支持我哋啦。 其实 即系我哋大家互相扶持啊。 苦中作乐呢四个字啦，讲就真系好似好容易，但系要做到真系唔容易。但系除此之外，我哋可以点啊？ 系啊，认真啊！即系譬如有时咧，同啲朋友咧，即系喺呢个互传之间咧，互传之间见到一啲相，哎，即系有时真系 cut 一声笑出嚟，但系。是不是真的咁好笑？其实不是，真的苦中作乐。譬如我见到在条运输带，即系机场运输带，见到是一大 pack 嘅厕纸咯。即是运送出嚟， 外国寄到嚟香港啦。 唔知啊，总之咁你咪系咪苦中作乐？真系得啖笑。 咁大家一起苦中作乐都有啖笑啦。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听一次12:30新闻之后听你哋嘅电话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第二批港人陆续落船，他们都戴上 戴上口罩，有人穿着雨褸拖着行李，先到横滨码头的临时检疫大楼，再到本港入境处在附近设立的柜位办理登记手续，过程大约三分钟。他们之后上旅游巴，等候前往羽田机场，准时乘搭特区政府包机回香港。多名穿着蓝色保护衣物的香港入境处人员在场协助。特区政府的包机最快在当地时间傍晚六点起飞，接载这批港人返港。他们回港之后需要再接受隔离检疫14日。立法会财委会审议政府申请300亿元拨款设立防疫抗疫基金，民建联表示支持，但批评津贴未能够涵盖例如是洗衣业、美容业等，要求政府补漏拾遗。陈恒斌又提出，政府应该向早前没有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发放特别津贴，以示支持和慰问。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说，零售业本身都非常复杂，政府的资助有针对性，未必每个行业都可以即时顾及。政府有相关数据和定义，因此希望议员尽快批出，做到及时雨的效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就话，暂时不考虑成立失业援助基金，因为去年年底失业人数已经有12万人。如果提供失业援助，需要聘请大量人手处理，包括证明他们曾经就业和有工时不足的情况。澳洲两名由钻石公主号邮轮撤走的乘客回国之后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164名澳洲乘客日前通过检测之后返回澳洲北部隔离。当局至今对6人重新检测，发现一名长者和一名年轻人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卫生部说两人症状较轻，认为公众无需担忧。澳洲早前确诊的15宗病例全部同中国有关。德国检察官继续调查西部城市哈努的枪击案，焦点是枪手有没有同党。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晚，疑犯先后在两间水烟馆开枪杀死9名有移民背景的人。调查人员之后在疑犯的住所发现疑犯同他72岁妈妈的尸体。当局初步相信疑犯受极深种族主义和阴谋论影响而犯案。总理默克尔说，有很多迹象指向种族主义，强调种族主义和仇恨是毒药，政府会用尽一切的办法抗衡尝试分裂国家的人。土耳其政府说至少5名土耳其公民遇害，总统埃尔多安期望德国全力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和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08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53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82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5元，跌5元；阿里巴巴213.6，跌2元；美团点评103.6，升3毫；建设银行6.53，跌2仙；中国平安90.95，跌6.5；外康医疗15.42，跌8.6；汇丰控股56.9，升1毫。银河娱乐55.9，跌1.45；盈富基金27.6，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8，日元112.03，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03，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7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3点，跌25点。港金现价报1509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晴晴咯，女婿又叫阿德咯， 系晴晴同阿德，系啦，咁咧希望 晴晴同阿德一定得啊， 系啊系啊，咁啊下个星期咧，希望佢哋一切顺利啦。咁啊嗱，呢个外父系啦，新荣升新外父啦，你嗰个心情系如何啊？ 其实心情我希望系顺利完成咯，就大家都身体健康咯，最紧要就系咁样咯。其实都紧张，你话都冇得话紧唔紧张嘅，最紧要大家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咁。 呢个最紧要啊，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系啊，就 系靓仔啲，啖茶饮得开心啲，呢个真系影多啲靓相，咁啊同我哋一齐分享。 喂，阿郭生，你啊打定咗几多啲金戏俾个女出噶？有冇唔舍得？同埋咧，有冇写定啲台词啊？准备下当晚去讲啊！嗱，其实可以俾你彩排一次嘅，同阿女讲定一啲说话。 咁啊，祝对新人真系幸福啦！咁嗰个未来女婿，梗系要对我女要更加好啦，就系咁样咯。 嗯 ，OK。 有时间嘅，我去屋企食饭咯，唔好去我度食饭啦。 你睇下， 我煮咗好多年饭噶啦。 系。到你去食佢煮饭俾你食啦。 我听到个郭生佢系好唔舍得，好唔舍得，万般不舍得个女嫁。 郭生，我唱只歌你听啊，要唔要啊？ 嚟啊，要啊，要啊，要啊，豪仔嚟啊！ 啊，真系有兴趣。 我觉得如果要以你的心情，如果要唱这首我舍不得你爷爷，无奈你有更美好的未来啊，女。 多谢。 但系冇啊，其实你应该要咁谂，你多一个仔啊嘛，又多个仔锡你，咁啊梗系开心啦。希望咧晴晴同埋阿德咧永远都开心快乐啊吓。 阿德，你记住记得锡晴晴啊。 如果唔系你好大件事啊，我哋听到郭生有几锡个女啊。 系啦系啦。 唱歌俾你听，如果阿德你唔锡晴晴嘅话， 唱咩歌啊咁 样？逼阿豪仔日日唱歌俾佢听啊！多谢晒郭生你嘅电话， 恭喜晒， 拜拜， 好开心啊吓！一落接一落，冇俾佢停啊！继续1872388，呢一位听众你好啊！ 明明听到有好多人要我唱歌嘅，我翻嚟嘅时候，嗰啲明天会更好啊嗰啲咧， 唔使你自己揾到机会你先至唱啦，我哋唔会尽量俾位你嘅。 好啦，匿埋喺厕所再唱。 好啦，听下下一个电话号码啦。Hello， 你好，点称呼？Hello， 你好， 早晨 ，Haley 系 咪啊？ 我系 Amy 啊 ，Amy 你好， 系啊，三位主持人你就好 ，Hello， 有咩想点唱噶今日？ 我咧就希望个疫情早啲远离我全世界啦，同埋我系多想大气电波多谢我有个我喺会所睇报纸咧，有个街坊送咗一包日本嗰啲五个装啦口罩俾我啦， 咁 因为主要我唔知道对方系。叫咩名啊？咁但系每朝我都会喺度睇报纸，咁大家见到面打招呼咁样咯。 嗯， 我识佢啊，嗰个街坊叫香港人啊。 系啊，真系。 真系喂，呢个时候你同佢讲声多谢，就多谢香港人就啱数噶啦，互相帮忙啊嘛。 香港人都有分真同埋假，呢个应该系真香港人。 送得俾你真嘅，真香港人。 真香港人。 真噶， 咁同埋我睇到嗰只日本口罩系贵嘅，系啊。 咁歸還啊！佢有冇叫你全數歸還啊？ 冇啊！我咪見到用個手勢同佢講聲多謝咯。 OK， 其實我都覺得其實人與人嘅相處好奇妙嘅，可能你本身真係唔認識佢，但如果大家繼續喺互相都會喺會所度見到面， 都唔係大嘅，都係幾座嘅啫。咁就見到面都會打招呼，同埋時間大家見到佢知道我。朝头早清名庄去睇报纸，咁佢就攞咗落嚟。咁我话我有噶啦，如果你譬如有需要嘅，你俾其他人去吧。唔好，我特登攞来俾你噶。咁 哦，下次等啲疫情咧，即系搞掂晒、走晒之后咧，当识到个朋友，同佢讲一声。你对我咁好，俾个口罩我，我请你饮茶。真 系 当识个朋友啫嘛，大家都系善良嘅人，系咪？ 好有心咯，只系想话吓，佢即系你唔识噶嘛，叫做咁，但系佢都会主动送俾你，真系要多谢佢。喺边度住啊？ 喺沙田区， 沙田区系啦，咁啊即系系啦 ，OK， 我 哋 Amy 医院嘅 ，OK，Amy 就送翻即系送翻一个点唱俾你，多谢晒呢个有心人啊， 系啦，同埋同时我个仔我个仔喺北京做嘢，咁飞咗翻北京啦，咁有啲朋友同埋亲戚都问，你个仔翻北京，我翻咗啦，咁多谢你哋关心咯。 咁佢情况点啊？有冇话俾你听佢北京嗰度？ 我仔 OK， 因为佢系。会计界咧，通常佢会长住一个地区，咁你就要翻咗过去，咁 就唔会出街噶啦，咁样。 诶，唔会诶，喺诶屋企做嘢，咁但系有啲，譬如有啲支票要签咗先几日，咁要翻公司诶签咗张支票，咁我哋话你咧嗱声签完支票就翻屋企啦。 系啊， 真系都真系要好好保护自己喺啲咁嘅特别情况。 系啊，咁同埋叫我仔就唔使担心我哋啦，我哋会小心啲，但佢都要小心啲，因为北京都冻啊，而家都好冻。 系 ，OK， 好啦， 好啊，大家都小心住，小心住咁啊吓。 好啦， 系啊系啊，唔该晒你哋， 好啦， 拜拜。 好， 听多个电话啦，好唔好啊？ 系啊，魏太系咪啊 ？Hello， 风叔快活人，风叔快活人你好。 Hello， 早晨。 有啲咩想点唱啊？今日 早晨，我想恭喜我个仔同我新抱，佢听日结婚。 哦，恭喜我哋、哦，恭喜你啦！ 荣先生外母啊， 呢个系奶奶啊，佢个仔啊， 系你奶奶系， 竟然呢啲我啱，我都觉得奇闻。 恭喜晒奶奶，哇， 系啊， 咁年轻，咁年轻， 好犀利，因为系佢520，所以系好值得。不过因为而家嘅疫情系咁咧，其实忐忑噶。不过佢终于听日结婚，好开心，真 系 好开心。 系喎，咁而家点情况咧？听日个安排会， 我哋系哦，我哋 OK 噶，我哋阳光普照系树底下，系郊外噶，我哋系。 Okay, 所以 OK 系， 但系会唔会即系有冇宾客咧？之前都会讲到咧，可能有啲担心啊，未必嚟到啊咁样。 哦，讲咗，我哋其实我哋讲咗俾佢哋听，我哋非常之明白佢哋如果基于有咩原因唔嚟，我哋系好明白噶、嗯，因为我哋都惊佢哋有咩问题，我哋都担心，所以。佢哋嚟我又好开心，同埋我哋係讲明我哋有做足晒消毒啊，做足晒所有嘅功夫㗎，希望佢哋安心。 OK， 希望我哋好开心咁参与。 即係你哋一早就预咗係嗰啲呢户外嗰啲派对咁样嗰啲。 我哋户外同埋我哋係 separate 唔会自助餐嘅，一係已经做晒所有准备功夫，所以 OK 嘅。即係你諗，我諗呢一个嘅本身其实婚礼呢已经係一世人一次， 已经好难忘㗎啦。 仲要今次呢喺个准备功夫嗰度呢，即係你要加好多嘅心思，希望喂大家都係留一个美好嘅记忆㗎嘛，係咪先？ 冇错， 咁所以我估啊更加有意义，打风都打唔甩尾呢一啲囉，係咪？ 我永远佢哋永远都系爱落去嘅，佢哋拣个日子都系表示佢哋永远都系爱 啦，系咪啊？系咯， 系啊，系啊。 咁我想问阿仔同新抱叫咩名啊？ 哦，佢嗱，我希望佢哋唔介意，因为佢哋系西式嘅，佢哋英文嘅，咁我讲中文，希望佢哋，希望佢其他朋友唔知系 Martin 啊 ，sorry， 系啊，子峰同埋阿思恒。 OK， 子 峰 同 思恒， 恭喜晒啊！咁、我想问呢个新奶奶，你准备咗准备到你自己未咧？你有？ 你行唔行噶？咁有啲噶？ 我哋唔行噶，因为我哋系真系好 casual， 好 natural， 即系好好自然，同埋系一个好温馨。 Okay, 我哋纯粹系温馨嘅，希望系大家系家庭 系啦 ，warm 嘅，所以我哋唔使行噶，系大家最紧要开心同埋平安，系已经好好噶啦。 咁希望你听日一切顺利啊！真系啊， 我都系最紧要系顺利。 啱啊， 其实到今时今刻。我打嚟是因为他们可以顺利由他们由最由话宣布结婚、啊、其实是顺利，但是差不多有段时间他们去谷底就想回来、 okay. 其实 是心少少心痛，但是他们成功我开心。 OK OK， 都等感受到你嘅喜悦啊！ 但系通常咧，即系我会话咁样咧，先至可以真正开花结果，因为做人都一样噶嘛，冇得日日都系平坦、 嗯， 有高有低，呢啲佢哋先至懂得珍惜对方。 冇错， 所以恭喜晒你哋啊！ 好啊，恭喜晒你啊！听日嗰杯杯茶落饮得开心啲啦，好嘛？ 好， 恭喜晒你， 多谢魏太， 恭喜晒， 拜拜，好，拜拜。 你知唔知我有啲朋友咧，佢都会搞结婚咧，咁咪因为疫情啊嘛，咁咧佢都会有声出嚟咧，就话要点样做好啲防疫啊，或者咧同大家讲咧，就话佢会减少位数，就话座位安排会力求松动咧，希望大家尽量安心啲添啊。 做不了医生，也想要救人。抱着新闻又多几个生沉沦，抱怨的越多心里越不好过，刚捐的那点薪水虽然不多，想做点什么能力范围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的 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趁着还能呼吸。世纪依然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同感。想做点什么能一番为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撑着还能呼吸。哦，世纪依然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天有不测，风云变化，手牵着手就不害怕，海阔天空，蠢蠢欲动，为家人为朋友为国家奉献，是一种 有李荣浩呢首歌叫做《同根》啊，系电话号码18723888啦，我哋嘅电话咧里面有好多听众啊，我哋唔好等啦，我哋听佢嘅电话咯 ，Hello， 放松快活人， Hello, 我哋拖长少少嘅时间 拨 紧 电话， 系啊，知道， 你又知道我哋拨紧电话嘅 ，OK 得， 梗系啦，个电话我打噶嘛，所以咪拨紧咯，真系。 其实但我哋希望我哋 顺便找数啊，再唱翻两只歌。 咪住先啦，我哋成功咧就拨咗咧，即系同我哋 home office 嘅豪仔。除此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位朋友喺度。Hello， 你好。 我有崇康啊。 Hello。 系咪崇康？ Hello， 各 位观众。Hello。你好，你好。 康康 啊。 你叫咩名啊？ 我叫赵崇康， 赵崇康你好，今日你有咩想点唱呢？ 我想祝爷爷嫲嫲身体健康，仲有因为嫲嫲跌亲只脚，所以佢好而家好唔开心。 哎呀， 希望佢快啲开心啲、哎嗯。 我谂听到你呢个电话应该开心晒 啊！ 谈 佢跌亲只脚可能唔方便照顾你，你有冇做翻啲嘢啊？ 爷爷照顾佢。 爷爷照顾佢，会唔会呢一排咧？因为咧，即系你知道出面条街多细菌啊，你都冇乜点出街啊？崇康系咪啊？ 系啊。 系咪啊？平时喺屋企做咩多啊？咁你？ 打机玩玩具。 系啊，系咪开心过翻学咧？ 系啊， 系啊， 因为可以约埋我啲朋友一齐打匹兹。 O、okay, K， 打咩话？ 食鸡。 食鸡啊！你玩嗰只游戏啊？ 哦、 都唔使亲自见面个嗬，咁安全好多、啊。 咁梗系啦，仲一齐见面都话少啲见面啊。 但有冇咧都会咧，就算嗱，譬如咧，嫲嫲整亲只脚啦，你都会咧多啲打电话俾佢，同佢倾下偈。其实嫲嫲就已经会好开心噶啦，知唔知啊？ 知啦， 哦好啊，好似好 啲啦， 唔使搞 背 我， 讲几多次啊？你边个你咁啊？ 咁你有冇嘢要同嫲嫲讲啊？你讲两句祝福说话俾嫲嫲听好唔好？ 希望嫲嫲身体健康，精神啲。 嗯 ，OK， 好啦，呢个咪好乖啊，你崇康。 好啦， 好啦， 拜 拜， 拜拜。 好，你谂下，就算阿嫲，我系个阿嫲，我整亲只脚，有个孙咁样打电话上电台，祝福我身体健康。我谂我冧到融咗啊！我会 好啦，我哋听多一个电话啦，好嘛 ？Hello， 冯太，冯太，你好啊，冯太， 冯太， 我想点俾所有医护人员听， 系 同埋早前系其实罢工嗰班医护人员，因为佢为咗我哋咁样即系去罢工。其实牺牲好多嘅，我觉得佢哋，同埋咧点俾嗰啲受影响嗰啲病人咧，唔好因为咁样即系怪责嗰啲罢工嘅医护人员咯。因为其实我同我先生咧都会有影响。好似我先生去到医院见唔到医生，只系攞药，而我排手术即系做手术咧都冇。咁但系我都唔怪个医护人员，我觉得嗰啲医护人员真系为咗我哋香港人咯，我觉得，所以我点向俾所有医护人员。特別 係 嗰班罷工嘅醫護人員。 嗯，多謝你哋，我諗佢哋會收到。其實咧，相信唔單止咧，就係馮太你，香港好多嘅朋友咧都好了解點解佢哋喺呢個，佢哋唔係真係去到水深火熱，俾人哋擁落山崖噶啦，佢哋都唔會行呢一步咯。所以咧，都真係好感激佢哋啊。係 啊，所以咧，即係希望嗰啲受影響嘅嗰啲病人咧，唔好怪佢哋咯。我覺得， 我諗會收到噶啦。多謝曬馮太你嘅電話。但你頭先都話你個身體都影響到你排期，唔係大問題啊嘛，係咪啊？ 學阿曾志豪咁有鼻竇炎咯。 哦， 係啊。喂，你知唔知我最近咧都學人哋網上咧有一啲咧原始食材教學咧，就攞嗰啲咧芝麻油啊，就咧攬棉花棒咧嚟洗下個鼻哥咧。即係你唔能夠當佢用藥嚟醫嘅，但原來咧佢話對於舒緩下你嗰個鼻嘅敏感啊，又或者如果你有啲即係濕濕地咧，都有啲效喎。不過你真係如果話啊發曬炎，咁當然要睇醫生啦。我而家咧平時又當保健咧都 OK 嘅喎，真係。 但係你做完手術嘛？ 我做完手術係啊，但如果你仲，所以我就話咯，你唔可以當係醫療咯。但如果你係平時保健下嘅話都 OK 嘅。你係咪要睇醫生啊？已經。 嚇？ 你要睇醫生咁就係咯，努力啲睇啦，好啦。 好啦，加油，身體健康啊， 鳳 太， 拜 拜。 好啦，一班小學同學咧，佢咧就想點唱俾啊，係今日生日嘅阿梁啦，同埋咧聽日生日嘅阿 Scott 啊，咁啊祝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希望咧疫情過後咧，大家可以再出嚟聚埋一齊，再食過，再玩過嚇。好，有最後一個電話。 Hello， 你好，風騷快活人。 Hello， 有 Carrie，Hello。 Hello， 哇，好多人會有。Hello， 你好啊 ，Carrie， 有咩想點唱啊？ 仲有 Jason， 仲有我 细 佬 Jason， 仲有细佬 Jason， 你哋几多岁 先？我11岁，细佬就9岁。 OK， 咁你哋有咩想点唱啊 ？Kelly 今日生日啦，11岁生日啦，女女。 哦，今日系你11岁生日啊 ，Kelly。 系啊！ 哦，恭喜你，生日快乐！猴仔你可以，猴仔哥哥你可以唱生日歌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Kelly. Happy birthday， 你叫咩名话？ Jason 系咪啊 ？Jason 细佬 ，Hello， Carrie， Happy Birthday， 一齐吹蜡烛啦！ 系攞手盘好啦，而家啲蜡烛真系。 仲有 点唱边啲啊？点唱埋俾我有两位姨姨，佢都系今日生日。 系啊，佢哋叫咩名啊？姨姨叫做 阿鱼小。 大 姨 同小 姨，大姨姨， 我以为大姨同小姨添，即系真系大姨姨同小姨姨啊！ 六大姨同六小姨啊，系啊，两个妈女。 哦，六大姨 同六小姨。 哦，好啊， 恭喜晒，恭喜晒。咁会唔会咧？今日你生日啦，但系今年而家有啲咁样嘅疫症嘅时候咧，会唔会你嗰个庆祝活动系点啊？ 系咪就咁买蛋糕喺屋企食就算？ 冇，今晚爹哋会买蛋糕翻嚟切。 好啦，系啊，咁啊乖乖地喺屋企啦，就因为冇出街啦，因为你细个猪系咪啊？ 仲有最后一样， 好啊！ 我同姐姐3月1号注册结婚。 你同姐姐3月1号注册结婚，系啦，起码直播室里面有一个系有少少 sense 嘅，仲有系啦。咁你有啲咩祝福说话想同唐姐姐讲啊？ 祝姐姐生日快乐！ 哦，好乖啊你 ，thank you， 我哋都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啦！ 好啦，拜拜， 都拜拜埋细佬 Jason 啦，拜拜拜拜， 系 好热闹嘅一个星期五啊吓， 系啊， 好开心啊，听到咁多唔同嘅小朋友都打上嚟。 好怪啊！我哋听住 headphone 讲， 真系咁话，冇必啦。 点都好啦，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嘅 weekend。 系，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就再见啦吓。咁睇下下个礼拜点安排啦。OK， 拜拜。